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63点，升34点，总成交金额39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5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5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李宁89.5元，跌5.65元；腾讯控股490.2元，升3.2元；阿里巴巴167.4元，升2.9元；美团272.8元，升4.4元。盈富基金26.34元，升6仙；快手107.8元，升2.6元；中国平安58.05元，跌1.75元；创维集团3.98元，升1.6元；比亚迪股份310.6元，升1.8元；华润电力21.15元，升1.41元。外汇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78，英镑10.686，瑞士法郎8.476，澳元5.833，加元6.287，新西兰元5.573，欧元9.028。每百元对港元6.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334。日经平均指数报28,846点，跌251点。港金现价报16,65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37美元，卖出1,79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启福道去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丽业街对出噶。重复多次，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啦，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丽业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去返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红桥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违例泊车不单止只会阻塞交通或者造成不便，还可能危害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作为负责任的司机，谨记在泊车处或者停车场内泊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风骚快活人即将开始，去厕所去厕所，请即埋位。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 Jenny 李杏霓萧海恩首次携手合作港版宣传曲《这种亲》， 今次可以参与呢个乔家的儿女宣传歌曲嘅录音咧，我系觉得好开心嘅。里面有好多嘅歌词，我会特别有好多成长嘅画面啊，全部都出晒嚟。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10月24日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电台和你紧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最新消息。 恭贺香港游泳代表张瑞琪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K 特殊奥运女子 S14 级400米自由泳勇夺金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早看透世事得唔得噶？ 16岁嘅 Gigi 虽然未拍过拖，但系对爱情都有啲睇法噶。例如今次演绎歌曲就令佢觉得，一段关系信任就系基石，如果冇信任就唔可以有一段快乐长久嘅关系。估唔到世事都俾佢看穿啊！ 讲一声真话好不好？ 有嚟自英国音乐人作曲、填词有黄巧林啊，编曲有 Luke Juby， 监制魏景宏。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严明熙《真话的清高》。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是真不是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风骚快活人开麦噶啦，我梁继章，早晨。 嗨，大家好，我是瑞瑞。 我是星期四仔强。 咩四仔啊？ 星期四嘅仔， 你冇理由唔知噶。 四仔，我中意你。 唔系我思维， 系啊， 我近得佢都系而家慢咗。 吓、啊，你慢咗？ 系啊， 我觉得你， 因为点解咧？ 你真系慢咗。 我梗系要慢啦。 你炸炸掣慢咗啲。 点解慢咧？因为慢性节。好难，好难， 呢个好难， 好难，好难，好难，好难， 真系。 喂，唔系，因为咧，真系近日31号嘛，系咪先？ 好快啦， 琴日31号。 就嚟曬、哦，你係咪 聽錯咗？ 使唔使咁慢啊？你 唔係我聽錯咗， 佢想慢過我，佢想慢。係我想問定大家啫。嗱，我今年大每一年，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慢啊？ 會，今年會。 其實如果會嘅，你會想辦咩咧？ 魷魚遊戲。 今年係咪？ 今年係魷魚遊戲， 太多了魷魚遊戲。 我冇問啦，因為我已經接受咗有個邀請，咁就係31号嗰一日咧，就會有一個 party。咁其實因為咧，就所有嘅人咧都會嚟嘅時候咧，佢哋嗰個 theme 就係魷魚遊戲咯。咁 啊， 一係就係參加嘅嗰啲綠色嗰套衫啦，一係咧就係佢嗰啲即係睇住你嗰啲監控你玩遊戲嘅嗰班人啦，就係嗰套嘢啦。咁跟住就係。有圆圈啊，唔知咩系、啊、三角啊，咁嗰个罩啦，嗰、那个罩比较难搞嘅、即系似嗰啲烧焊嗰啲，我而家仲未搞得掂，系啦，冇错。咁而家就系因为系嗰个佢个 theme 系由于游戏， 有冇人买严明熙啊？ 吓， 有冇人买严明熙啊？ 严 明 熙 咪话俾人话佢好似个公仔嘅， 系啊，我知道我知道。嗰、那個比較難搞， 要剪埋頭髮先得、那個。 我諗係希望 戴個假髮都 OK， 戴假髮都 OK， 係 啊，都得都得，係啊，咁樣啦。由於遊戲走唔甩。 哇！呢樣嘢咧，由於遊戲真係滲透到任何階層、任何地方， 小朋友都搞呢啲。 最近咧，印尼 小朋友唔得。 係喎、 哎， 有啲報道話 係 啊， 我知我知， 因為嗰啲慢性痔嘅有啲地方係啊，唔使咁驚，係啦，咁就有啲地方嘅話係因為基本上就已經唔俾細路仔睇魷魚遊戲，因為覺得咧就係太過血腥啦， 的確 係嘅。咁所以咧就佢哋咧係連一啲嘅即係慢性痔嘅 party 啊咁樣啦，係都唔俾小朋友著呢啲衫翻去玩嘅、嗯。 我最近咧睇印尼有個新聞咧，就係講佢哋考公務員喎，嗰、那個筆試啊嘛，你睇個新聞啦。咁咧全部咧就揾一啲監考員咧揸住嗰啲槍假槍啊，當然啦，扮翻魷魚遊戲嗰啲咧揸槍嗰啲，做咩啫？ 點解要咁啫？ 佢嗱佢好笑，佢矛盾點就係佢等嗰啲人輕鬆啲，點輕鬆啊？ 我考緊試，你唔好搞我啦。 同埋令到成件事好唔認真咁樣。 同埋你係公務員啊嘛，你唔係考其他嘢。 喂，睇佢考咩部門啦？ 係啊， 咁咩部門可以啊？ 你認為？ 即係如果係嗰啲， 唔好亂講嘢。 有咩部門係唔正經？除咗你搞嗰啲， 慢啲。我劝你慢啲，谂下先，嘴上 唔好乱讲，唔好乱讲。 你两点钟答我， 你不如唔好答，唔好答啦，不如唔好答。系啦， 唔系有啲轻松嘅，我觉得。 咁马老师，你会扮咩啊？如果你要玩嘅话， 你试过扮咩？不如咁讲啦。 我试过扮咩？ 系啊，你块面咁长，好易啫。 系啊，喂， 你 扮 嗰只咯，嗰只 我白色嗰个， 我 嗰个我有扮过， 系啊， 三廿 人 嗰个， 我觉得啱晒你啊。 Scream 啊嘛，系咪嗰套戏啊 ？Scream 冇错，你唯一应该戴得落嗰个面具咯。 嗰个应该 OK 啊。 或者你扮千与千寻嗰个冇面鬼啊？你叫咩个冇面鬼啊？ 你可以扮呐喊。 嗯，哦系啊系啊系啊， 要咁样。但系成晚好攰喎，只手。 Scream 都系叫做 好攰喎，咁样举喺度。 你见到人先知。 手都唔攰啊，个口攰啊，你就擘擘住个口。 啱啱 啱。OK， 明话啊，大佬。 系啊， 你有冇玩过啊？以前 有，我其实好早玩噶啦，算。 你几时玩噶？ 九 人哋未玩开始 玩。 咩未有慢性痔？你开始玩系咪？未。 唔系，即系帮啲餐厅帮你集资搞。 其实香港兴咗慢性痔唔系太耐。 我觉得都几耐喎，其实。 廿几年咯。 唔算叫做话好耐啦，一年会够农历新年耐啦嘛。 系。 盂兰节都耐过佢， 我记得 盂兰节都耐， 系啊，盂兰节都耐过佢，真系啊，唔系讲笑。 你上次扮咩？ 你 记忆中你扮咩？ 我记忆中话嗰次好犀利啦，我哋喺尖沙咀一间餐厅嗰度搞，系一间葡国餐厅，咁啊同一间杂志，哇，好多人嚟一齐玩啊！我记得我扮咩咧？就 系 最简单嘅，就系嗰啲青装咧。 嗯。 最簡單， 你扮青裝殭屍啊？ 係啊，我因為我有一件長衫啊嘛， 係 咁啊，真係幾神似喎！ 你真 係 似 啊， 係 啊，因為嗰時我仲係瘦嘅，仲係瘦瘦版 嘅。你而家都 OK 啊？你而家 係肥版㗎啦， 唔得啦！你而家如果有個肚腩突出嚟嘅，啲人會笑你，係咪啊？殭屍冇可能咁肥噶嘛， 食得太多嘢嘅殭屍 係啊，點趕你翻去？ 趕唔到啊！ 但係咧，我記得好多年前咧，我哋搞過即係風騷發行啦，嗰陣時咧就搞過一個慢性痔 party 系咩？ 咁啊有一个歌手咧 ，party 即系意思就 show 咧表演啦。有个歌星咧，佢真系好认真。咁咧，佢叫佢嘅经理人咧吓，帮佢咧扮呢个妈咪啊，即系木乃伊啊。咁啊，木乃伊点扮噶？ 翘住晒咯。 用咩翘 啊？ 绷带 系啊。 咁啊，认真到咧就全身翘，净系剩低眼睛啦，口因为要唱歌讲嘢啊嘛，鼻咧呼吸啦，咁翘。跟住做到一半咧，佢个助手就话：几时到佢啊？ 系啊， 未到，做咩事啊？ 要洗手。 佢好尿急啊，佢。但佢翘实晒，佢去唔到啊！即系佢表演完先拆。 佢唔谂呢样嘢嘅咩？ 系啊， 插条喉落去咯。 咪咯，或者用个整个门口仔 咯。 俾你咁点啊？如果你真系要包晒，你 唔系我会讲定俾佢听。 唔系，同埋其实你要预埋呢啲位，系咪？有啲衫其实你唔使咁噶嘛，即系咁样认真。 喂，就如果系咁咧，佢揾两个同事扮咪得咯，翘住你两个先。 唔系啊，其实边个出都唔知啊。 咪咯， 系啊， 冇人知嘅。 你企喺后边。台后面唱都得啊，因 为啊正啊！ 我就试过有一次有个朋友好正嘅，就系都系电台嘅同事，佢咧就系要去兰桂坊嗰度玩，因为约咗去兰桂坊玩。咁跟住咧佢就好笑，佢嚟嘅时候嘅话咧就一路都佢话喺搭紧地铁嚟嘅时间咧，有好多人咧都非常之藐视佢。点解咧？因为佢扮嗰只咧青色全只会爆衫嗰只叫咩名啊 ？Incredible Hulk 系啦， 系啦。Hawk 定系 Hunk， 我唔記得咗啦。咁啊，總之嘅就係就係嗰只啦。 佢都係 superhero 嚟， 又係好認真。咁咧，佢就係真係去買嗰啲嘅衫啦，要爆衫啦，咁樣啦。佢裡面咧係全身咧都搽滿曬嗰啲 油。 嗰啲叫做有顏色嘅顏色嘅，即係綠色嘅，佢係全隻都係綠色咯。問題係在於佢自己本身係一個好大汗嘅人，所以咧。 不停滴啲綠水， 係啊，喺度搭緊車嘅時候，佢已經飆曬汗，因為咧佢冇諗過咁多人同全部都係去緊蘭桂坊嗰度咧去參加 party， 但佢好有誠意喎， 佢好有誠意。咁但係好慘嘅就係你嚟到嘅時候，你就會見到佢嘅就全身都係血啲痕咯，因為佢就搽曬一 暈 一暈，但係問題係佢好辛苦咯。佢話原來翻到屋企嘅就發覺咧係洗唔甩， 係 哇咁咪弊家伙。 其實咧你 地鐵有隻綠色魔， 萬聖節如果你要好有誠意咧。有時你真係付出代價。頭先我講，我出過一個咁嘅 show 啦，萬聖節。我話人哋扮媽咪咧，我自己扮咩咧？咁啊揾咗個嗰啲化妝師嚟扮人狼喎。哇，化咗鬼死咁耐，又要做一個假嘅額頭，因為人狼額頭懟出嚟噶嘛，係啊，咁啊扮。扮完之後，其實嗰個邊個咧？全晚冇人認得啊！ 所以就揾人代辦啦。 你做完都冇人知你做過， 係啊。跟住你自己幕後代唱咪得咯。 聽日你扮咩啊？聽日 我都話我咪講咗咯，我咪扮咩咯？ 係啊， 唔係我諗住翻嚟都扮啊嘛。你記唔記得我哋有一年我哋喺山林道啊，我哋三個都 記得，好耐以前啦嚇。 哦， 萬聖節快樂預告，同埋預告下今日啦，不如今日好嘛？今日有呢個愛好系列，有阿馬嘟嘟提議嘅。 靓歌时候， 秋节歌， 你都记，我头先我偷听 过，系季节之歌， 系 唔系净系秋天？ 头先嗰首歌， 春夏秋冬都得啊嘛， 系啊， 咪咯，呢一只都好啱听啊。 My everything, the sun that shines above you makes the bluebird sing, the stars that twinkle way up in the sky. Tell me I. Thunder to my fingertips,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a spin. Deep within, I'm in love. You're my everything, and nothing really matters but the love you bring. You're 外意外意料之外，咁人生好多嘢咧，基本上咧就一秒之间咧就会即系天堂同地狱噶啦，咁样咁啊睇到个新闻，不过未讲呢个新闻之前咧，我记得喺大约两年前，即系年一两年前啦，发生咁嘅事。咁有一日咧就我太太揸车，我坐喺侧边，咁啊谂住搵地方食嘢咁样，咁啊驶经一啲咧好多食肆嘅街道。一路驶嘅时候咧，其实个食肆街道咧，通常有个咁嘅情景嘅，就好多人咧泊低架车，人咧就去边咧就入咗去食嘢，只眼咧就落唔落咧望住，因为点解咧佢惊抄牌啊嘛， 所以叫 double park， double park 好啦，咁咧我嘅车咧，即系我太太揸住咧，咁有得行啦，忽然即系我用忽然，即系差唔多系叫做两秒之间，就有个男人好快跑出嚟。咁咧，因為佢係 double parking 啊嘛，佢車與車嘅罅隙跑出嚟， 睇唔到咯。 大家基本上都知道，一定睇唔到，同埋你冇諗過嘛，得唔切，佢成個 form 咁樣， 哇撞 到啊， 拋咗落嗰個， 拋落地啊， 輕輕蹬一蹬啊，輕輕蹬啊，拋咗個嗰個車頭冚嗰度，再垂翻落。 哇，好驚喎！咁 當然好驚啦，呢個意外啦嘛，交通意外，所以要停啦咁樣。喂，你做乜嘢啊？咁樣。咁佢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望见我俾人抄牌，我快啲跑出嚟， 真系傻， 要救车啊咁样样，就系咁啦，即系佢只眼咧，净系望住嗰边有警察哥哥准备抄，其实都未抄，准备抄，但系佢食下一个牛腩，劈低就咁啊跑，九秒九跑出嚟，佢亦都冇留意到有车嚟噶，咁咯，其实讲出嚟系乜嘢咧？原来咧有阵时你真系当你嘅注意力。去晒某一样嘢嘅时候，你根本唔理有啲咩其他嘅危险啊，你有冇影响人啊？就好似呢个新闻。 不过马路真系永远都系噶嘛。我哋以前细个，我哋过马路系教你点样噶？ 望下左， 再 望右，再 望左啊嘛。 马路如虎口 啊！我呢样嘢我永远都要好小心，因为其实我系有两个身份，第一我系驾驶者嘅身份，第二我系道路使用者嘅身份，即系我都会过马路嘅。所以其实我谂，可能因为咁样嘅话咧，我会有谂多一层，即系若果我系一个行人嘅时候。我都會覺得，如果我突然間衝出嚟嘅話，揸車嗰啲點算咧？ 好危險嘅，其實特別係巴士啊， 好驚㗎。 係啊，成個巴士咁高咧，擋住曬嘅咧。 我覺得有兩個嘅，一個就係啲小朋友，因為其實真係咧，佢嘅身高嘅問題咧，其實我真係睇你唔到嘅， 睇唔到㗎。 第二樣嘢嘅就係老人家，老人家其實有好多時候係好奇怪，佢哋根本上係搞唔清楚究竟咧係嗰啲車係喺左邊度嚟，因為我見到有好多，尤其是係喺一啲比較多老人家住嘅區域咧，有咁嘅情況。明明架車應該係喺左邊度嚟嘅話，佢望右边咁嗰啲咧，我就会轻轻放慢架车，我都唔会拨，我都唔会拨。 你一拨佢仲惊。 系啦，我哋望一望后边，如果一晚冇咩车嘅话，我就会放慢架车，我等佢过咗先。系啊，甚至乎我都会提一提佢。系啊，即系佢过嘅时候，我都会提一提佢，我就会婆婆，系啊，你小心啲啊，望呢边啲车由呢边度嚟咁咯。 新闻系乜嘢咧？就西班牙有一个单车比赛，咁啊，差唔多已经去到呢个冲线噶啦。咁啊，嗰个单车手，嗰个单车咧，一路差唔多去到冲线位嘅时候，忽然间有一个喺观众，即系个 有个阿姐 赛道侧边啊，有个阿姐揸住个手机，佢唔知想影佢一定影乜嘢，一定乜嘢，成个跑出嚟，但系就啱啱人同嗰个单车咧系相撞一齐，砰！两个揽住，砰！一声跌咗落地。睇个新闻就话单车手咧净震亲个脑啊，又有 短 暂 失 忆。第一冇咗个冠军，其实佢已经到噶啦，差唔多到，俾你咁样攔一攔磅咁样。当然啦，我谂个女仔都唔想嘅，位女士都唔想，因为佢都受伤嘅，受咗轻伤。 佢冇谂过啦， 你点解会喺嗰个时候仲要喺冲线嗰个位嗰度冲出嚟咧，阿姐？ 其实可以等冲咗线之后先影嘅，一样。 系啊，其实佢系咪想影嗰个冲线嗰一刻啊？ 就算你影，你应该企喺你个位影，唔系跑出去赛道。赛道根本任何人都 好 可以跑出去， 因为你可以 zoom 噶嘛。 系啦， 我哋啲手机。 所以点样谂都唔明噶。咁同埋亦都讲翻个赛道嘅负责人咧，即系个主办单位，都应该有个责任。 梗系啦， 维持唔俾人跑出去。 系啊， 应该有啲。即系起码交通安全， 同埋一样嘢，我会觉得就如果系咁嘅话，你点能够因为咁嘅话，佢因为佢就应该系冠军噶嘛， 啊、 我咪应该俾翻个冠军 佢。我觉得应该俾翻 佢 噶， 我又觉得唔系、 啊。 点 解、啊？ 比赛系比赛啦， 比赛比赛又点啊？即系总之系第一个。 唔系佢系第一个赢， 佢系应该系佢系冲线噶，但系喺冲线嘅时候俾人踢咗 几步嘅啫。 咁你都唔俾佢啊？ 你个人咁 mean 嘅，你个人，我唔中意你咁 mean 啊。 系 啊，系 啊， 佢咁惨，佢仲冚伤个头添啊！就算你俾佢，佢都已经即系已经系惨噶啦。 两件事，我觉得佢就系话咩？应该话有三方面，就系话如果喺嗰度维持紧秩序嘅，即系喺冲线嗰度附近嘅人嘅话，我觉得你首先一个嘅责任啦。另外一个嘅就系话冲出嚟嗰个阿婶啦。我觉得冲出嚟嗰个阿婶嘅话，其实都应该要罚。 变咗阿婶，系啊，要罚。 你 系 睇佢 样， 其实我冇睇嗰条片啦，咁我就有睇个报道啦。 真系好危险。 咁我觉得应该要罚啦。第三就系我觉得应该。 該係要俾翻嗰個冠軍 嗰、 跌親嘅車手， 佢真係係佢噶啦，其實 無妄之災、 啊啊。好啦好啦，我放棄 啦。嗯。 你个人 咁都已经太迟啦，我觉得即第一下就应该要俾翻佢啦。 系啊，不过即系呢啲事都唔想嘅，但系即系我觉得搞呢啲嘅比赛咧，真系要小心啲咯，系咪先？ 系啊， 你两个人都受伤，即系包括跑出去嘅，佢都受伤，唔系咁。 不过讲翻你话即系踩单车嘅朋友嘅话，你都要小心，系啦，咁就唔好以为嘅话啊，即系踩单车好多时候其实都系需要好似普通揸车嘅人一样咧，系要遵守交通嘅条例， 因为俾单车撞到一样会受伤。 系 啊，好，早上十点冇人听紧风骚范人，我听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建议，已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免疫系统失调人士、60岁或以上人士和高暴露群组等优先接种第三针疫苗。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委员会检视过数据，认为接种伏必泰的抗体升幅比较高，因此建议接种了两针科兴的人士第三针可以打伏必泰，但亦都可以选择科兴。他说一些免疫系统比较弱，例如做过肾脏移植手术的人士打了两针伏必泰，发现中和抗体水平有提升，但亦都有部分人没有反应，因此建议打第三针伏必泰才完成一个阶段。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主席许树昌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建议如果打了两针科兴，第三针可以考虑转打伏必泰。有不少抽针的数据显示，如果由灭活疫苗平台转到核酸平台，抗体水平更高。内地新增3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土病例23宗。甘肃的本土确诊个案有8宗，当中张掖市占4宗，内蒙古7宗，全部在阿拉善盟。另外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亦都没有新增疑似个案。澳洲政府宣布取消出国旅游禁令，下个月1号起，民众只要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就可以直接出国，完成接种疫苗的外劳和国际学生亦都可以入境。澳洲政府禁止民众出国旅游超过18个月，而随着禁令解除，数以千计在海外已经打针的澳洲公民下个月起可以先返回悉尼和墨尔本，其他城市就视乎接种率逐步解封。总理莫里森昨天说，高的疫苗接种率令国家得以重新开放。澳洲16岁以上人口近九成已经打了第一针。美国新墨西哥州警方继续调查影星艾力宝云在拍摄电影期间发生的道具枪致命意外，至今未有人被捕或者被起诉。警方说，有人将武器交到艾力宝云手中，武器能够正常运作并射出实弹，杀死女摄影师哈音斯和击伤导演苏泽。警方找到三支枪和500发的子弹，在这批子弹当中混合了相信是实弹。警方又证实，在枪支交到艾力宝云手中之前，有两人处理过这把枪，包括女军械师李德和助理导演霍尔斯。被问到是不是有人可能面临刑事指控，检察官强调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但目前下结论为时尚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16点，跌113点，总成交金额53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3点，跌1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李宁89.2跌6蚊，腾讯控股488蚊升1蚊，盈富基金26.18跌1毫，美团271.4升2.8，阿里巴巴166.1升1.6，中国平安57.25跌2.55，快手106.3升1.1，创维集团3.75跌5仙，比亚迪股份304.8跌4蚊，华润电力21.05升1.3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13.61，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8，人民币6.401，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825点，跌272点。港金现价报16,650蚊，升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1.26美元，卖出1,80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九龙湾嘅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挤塞，龙尾排翻上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就系九龙湾嘅启福道去启瑞方向，近住九展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仲系挤塞啦，车龙就排翻上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亦都比较挤塞。在封路方面，天水围的天影路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返洪水桥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星期日晚9至12，2000靓歌真经典，18/22再重聚。我请了很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40年的难忘回忆。 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 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生日快乐。 CIBS 南亚胡伦丹印尼蛋糕是黄姜饭啊，纳斯姑娘，纳斯就是饭啦，姑娘就是姜啦，黄姜咯。唱原生嘅歌啦，切嗰个纳斯姑娘嗰个尖尖个塔就代表愿望成真啦。 印尼人说， 嗰个经过你系点样伤嘅咧？ 练跳远啦，落池嗰下就屈一屈个膝头哥， 嗰一下就喐唔到啦。 系啦， 腋下女将。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大家姐，开完18区茶餐厅巡回演唱会，赚到咁多钱，点处理啊？吓， 大家姐啊，有一家新银行咧开啊，利息啊都成10厘个。 新银行信唔信得过噶？会唔会无端端执笠噶？ 系咯，白虎啊，呢间银行有冇牌噶？系咪存款保障计划成员银行嚟噶？ 啊，存款保障计划。咩嚟噶？ 想知多啲存款保障嘅资讯，就要听10月29日星期五下昼1点到3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嘅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啦。 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嘅妇女提供唔同范畴嘅课程， 等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咁我觉得最快活的时间呢，咁而家当然是同我女女一起的时候啦。咁同佢一起玩啦，同佢一起暗去睡觉啊。咁亦都睇佢呢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呢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呢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呢，就係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係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啊！今朝喺呢个早上啊，吓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71%。 冇错啦。 同埋今日咧，我哋嘅季节歌曲稍微呢个爱好系列就会出现啦。咁我见到咧，我哋熟悉嘅其中一个听众啊，秘书佢话谂起呢个深秋啊，深秋的黎明啊。 哦，有啲咩佢哋嘅 choice 啊？ 冇错啦。你唔知啊，有啲咩 choice 啦？咁我都谂过一啲歌嘅。咁其实有啲歌咧，佢唔系真系讲季节，但系里边嗰个 feel 咧都系同季节有关。咁一阵间就讲讲啦。 春夏秋冬都有啦。 系啊。同埋今日咧，我哋都有啊 Dr. Eric 出现喺呢个宠物时间啦。 冇错。就是猫狗的情绪问题的， 他们都有情绪， 你要听啦， 知不知道？ 因为你是马嘛， 马都有情绪， 马都有情绪， 其实任何生物都有， 全部都是，我既是马又是龟， 我知道，是 四眼的嘛， 我很复杂， 没错， 是啦，没错，每日有不同的节目，顺便也提醒大家，明天我们有叫不可思议， 是 一次震撼的空难，一段难忘的回忆。 有个男的乘客，我不识他的，咁就大字型咁样喺我个头顶，咁就飞咗去后边。其实一路转紧嘅时候，佢已经飞咗去后边。 一位亲历奇境嘅幸存者，将我哋带翻去发生空难嘅现场。 要谂走啦，要，因为真系要离开，因为有人嗌哇架机要爆炸，咁你呢个 moment 你就要谂住走。 风骚快活人星期五环节，不可思议即将推出。冇错，留意听日嘅不可思议啦。咁有翻呢一位咧喺目睹空难啦，喺个现场讲翻嗰个成个过程嘅，听日会播出嘅啦。啊，我想问咧，你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咧或者系啲长辈啦，有冇有时送啲动物仔啊、小宠小金鱼啊或者咩俾你做一个礼物？ 从来都冇， 从来都冇， 从来都冇， 送呢啲嘢嘅， 翳都唔买。 我就阿正啱讲嘅就系话，如果你屋企要养啲乜嘢嘅话，你 系 翳嘅，翳 我都冇啊， 翳就冇啊。 你想买？你本来想养咩啊？嗰时 其实 你屋企已经养咗你啦，有龟有马，仲养嚟做乜啫？ 系我应该感恩， 系啊，应该感恩啊嘛，系咪啊？食啲咩大噶？你食稻草。干草大 细路仔其实养咩都中意噶啦， 系啊， 你任何嘢都得噶啦， 你真系咩都冇养过， 有 啊哈，乖嘛，你好似话 我买个自己买嘅，唔系细路仔啊， 咁惨啊，屋企系唔俾养嘅， 唔中意，总之系啦，嗱，我自己点样养咧？喺街执到一只鸡仔，我就执翻去养， 执到个鸡仔， 执啊，梗系执啦。 周街有鸡仔执嘅， 唔知点解？譬如话啲雀仔啊， 住喺边区啊？点解有鸡仔执嘅？ 最地灵人杰嘅彩虹村。 哦，明白。 真系执噶， 果然啊，地灵人杰，即系有你咁好嘅， 系啊， 嘅吓 广播 人才。 可怜嘅小动物，我咪执佢咯。但系通常养唔大嘅，养几日咧，妈又话抌咗佢啦，抌咗佢啦，即系又唔知啲咩。但系细路仔养只鸡，我又帮佢改名噶啦。嗰阵时好似叫做张张添， 我知 系咩？系啊，你专登讲，根本冇呢件事嘅，你专登去走去穿着护卫衣咁嘅事，就喺度话你系咪？ 其实我即刻怀疑成件事啊，系咪先？ 因为可能执到鸡啫，你话执到流浪猫就会 猫唔敢揸。 不过通常咁样嘅，你话如果你喺街嗰度，你无端端见到一只即系好孱弱嘅猫啊，即係啲好孱弱嘅雞嘅話咧，你都唔使旨意會養得大噶啦。 係啊， 因為其實基本上咧，應該咧就係俾嗰啲媽咪遺棄嘅，即 係 俾份雞媽咪啊。因為佢哋係會知道一胎裡面咧有邊只應該係搞唔掂嘅咧，佢哋係唔會再俾佢飲奶嘅，就唔會希望佢再即係。点讲咧？善用佢自己嘅资源啦，应该咁样讲啦。 佢将啲武艺俾翻晒啲最强壮嘅咧， 所以佢就会担走佢啦。系啊， 亦都试过打风 執咗隻麻雀翻嚟。 哦，麻雀我都試過。 麻雀啊，跟住阿媽又係要抌咗，佢話養唔到嘅呢啲，真係養唔到啊。 誒，但我嗰次 OK 喎， 你養到麻雀喎。 我喺屋企嘅天井嗰度，佢咧就係又係打風，跟住唔知係吹吹吹吹吹，係啦，咁可能個 受傷。 冇錯，咁跟住咧，佢原來佢有一隻腳係斷咗㗎。 哎呀， 係啊，咁跟住就跌咗 落嚟嘅時候跌斷啦， 跌咗落去誒我屋企嘅嗰個一兜水度啦。總之咁跟住咧就見到啊咁喺度啊，好似好慘咁樣啊。咁跟住咧就 細路仔一定救佢啊！ 唔知點樣捽佢，俾啲體温佢啊！我記得係有啲咁樣嘅嘢啦。嗰時係冬天嘅，咁就喺度抹乾佢啲羽毛之後，咁跟住咧就俾個暖爐，覺得佢取暖，佢醒翻喎。 哇！ 係啊，跟住係咁食嘢啊。 收尾咧？ 收尾到最後尾嘅時候，佢飛走喎。 係啊， 咁咪好咯，你救翻條小生命。 嗱，我哋係咁狂喊咯。 細路仔係咁噶啦，係啊。 咁但係佢係屬於大自然， 以為就係揾個罩咁樣，揾個籠咁樣，跟住咩噶嘛？咁但係我就屋企啲大人就話唔得。梗系要俾佢走啦， 麻雀 系养唔到嘅， 系啊，养唔到啊。 其实麻雀冇理由养唔到嘅，不过系佢属于大自然，应该俾佢大自然系真嘅。 你有冇见过养麻雀？ 系啊，冇麻雀真系养唔到。 有啲阿叔兜兜喺屋企嘅麻雀， 攞个大 唱歌好听咧， 四只麻雀啊， 四只麻雀，跟住可以降啦，四个麻雀啊嘛， 可以降。 其实咧，买小宠物或者动物都好啦，俾小朋友送俾大人都好啦。其实好多时咧，你都冇问过人哋中唔中意养， 要负责， 有冇心机养。咁所以都唔係咁好嘅。咁討論區咧就有一個 po 咗個文章啦，就話有個寵物店咁啊賣倉鼠嘅，見到個媽媽咧走入去，咁小朋友扭啊，哎呀買要買咁樣樣。咁媽媽可能真係叫做，唉算啦算啦，即係費事佢再嘈啦咁樣。 細細只啊，係 啦， 咁就唉買只啦買只啦，因為倉鼠咧，畢竟如果個價錢咧就$100留下啦，咁可能個媽媽覺得誒當買玩具，其實最唔好就係呢種諗法，當一種死物嘅玩具，但佢唔係死物嚟啊嘛，佢生命 有生命 㗎。好啦，咁跟住誒求其俾個最細嗰啲籠啦咁樣，咁啊嗰個文章就寫啦，咁嗰個賣完賣嗰個人就話嚇唔得，我呢個太細啊，你起碼嗱其實咧等於佢個屋企嚟㗎嘛，佢有一個大啲嘅籠，有得跑動，甚至有嗰啲叫倉鼠滾動嗰啲籠咧，俾佢跑跑跑跑跑咁樣。诶、哎，唔烦啊！我哋屋企太细啊，唔买呢啲啊，就个洗手提笼得啦咁样样。再讨论咗一阵，个阿妈话：，哎，算啦，我唔买笼啦，你求其俾只仓鼠我拎走啦咁样。 哇！ 即系好唔好唔理及嗰个仓鼠本身个生活质素咯。啊，咁可能有啲人会觉得，诶、哎，使乜啦？仓鼠一只啫，几廿蚊。好似头先你讲，你啲长辈话：，诶、哎，死咗咪算咯，或者抌佢咯咁样。咁、那个店员最后就唔肯卖俾佢嘅。 哇！ 重点系店员非常之犀利啊！一开头嘅时候佢话俾佢听就系，如果你虽然咁细只仓鼠嘅话，你需要有几大嘅地方俾佢，一定要买个大。跟住佢就话：，我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就净系俾只仓鼠我啦。咁佢就话：，我坚持唔买咯， 系呢、這个真 系好好啊！ 唔系赚你钱，唔赚你钱，文 好有 尊重生命 嗰啲小动物，呢个 系啊。同埋、如果系咁讲，无端端即系个细路仔扭计入去，你就要买一只咁样嘅仓鼠嘅话，咁我觉得妈咪嗰个身教都系一个问题。 翻到去可能个细路仔已经玩厌咗，或者唔玩，咁点啊？ 又或者佢 唔 見咗 其實你 係 個身教嘅問題啊嘛，即係你媽媽你點能夠就係話，即係佢扭跟住你就要買，買完之後嘅話，你仲要係一個咁樣嘅唔負責任嘅態度去買一隻倉鼠翻去，我覺得呢一樣嘢係需要即係自己真係要諗下咯。 好 係嘛？ 寵物或者玩具都好啦，唔係就係扭就去買嘅嚇。如果唔係咧，就下一次見到任何嘢都要扭噶啦。 但我想試下扭下你哋買嘢送俾我。 我一定會啊， 係 啊。 你咩扭啊？你係舔扭 定係捱慢扭 定系跌一层楼，怕你有网上情。 Shaken from her long sleep. 网上情，人生三大境界。宋代禅宗大师清源行师提出参禅的三种境界：看山不是山，应该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到第二个境界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第三个境界就是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水。到底他所讲的是什么呢？人生第一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港人刚刚踏入这个社会，怀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新鲜，对一切的事物还用一种童真的眼光去看待。我们以为样样东西见到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人对很多事情最初都是懵懵懂懂，固执相信所见的就是所真实的，相信这个世界是按设定的规则不停运转。但是最终在现实里面处处碰壁，因而对现实和世界产生怀疑。到了人生第二重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红尘之中有太多的诱惑，在虚伪的面具之后有太多的潜规则，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一切好像雾里看花，似真似幻，似真还假。于是我们开始知道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人很容易做了几年事之后就在现实里面迷失方向，跟着就会有迷惑、彷徨和痛苦以及挣扎。有些人就会沉沦在迷失的世界里面，慢慢跌低了次数多了之后就会用心去体会这个世界，懂得分析原来山不单止是山，水亦都唔单止系水。到了人生第三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人慢慢长大就会洞察世事之后嘅反璞归真。当人生嘅经历积累到一定嘅程度，不停嘅反省，对世事、对自己嘅追求都有一个清澈嘅认识。知道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明白自己追求的是什么，要放弃的是什么。这个时候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一番的景象已经有另一种的意思了。人生每一天都在学习，少年的时候一切以为看见咁就系咁，大咗之后知道，哦，原来有多潜规则，好多成人世界里面嗰种嘅方法。然之后到人再大啲，又会明白一切本是如此。只要你接受，只要你明白。 命途命途满是特质分界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真醒心是长远。呜君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皆自愿。只顾艰难，成败不去算。 途命途满是得失分界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步伐也许难如往常那么癫，过去已是，永远也是，只有今天共明天。孤困间自怨，心愿自信定能圆。艰难成败不去算，孤困间自怨，心愿自信定能圆。败不去算，今天阳光正暖，我的心更暖。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係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係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嘅时间，快到十一点钟啊！睇到网上啲朋友留言啦 ，Carina 咧，佢话佢而家 LA 啊，自从我哋做翻呢个节目之后咧，佢虽然喺网上重温啊，每次听都好开心嘅，希望大家咧继续支持我哋咁样啊！十一点翻嚟之后， 我哋就会有呢个爱好系列啦。不过喺之前嘅话，我哋先会有我哋嘅风骚食堂， 记得听啦。好啦，先听十一点嘅新闻报告啦。 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话，美国对中国可能进行的一次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测试非常令人担忧，将事件同前苏联在1957年成功发射史普尼克一号人造卫星相提并论。这次是美国首次评论北京曾经测试高超音速导弹的报道。前苏联1957年10月先美国一部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号上太空，被形容是冷战的转捩点，为美国军方带来相当震撼。米利承认中国的测试已经非常接近史普尼克事件，引起美国的全面关注。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回应的时候说，米利的评论是表达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和持续加剧区内紧张局势的能力，美方持续感到忧虑。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47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6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0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9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李宁88.05跌7.15，腾讯控股489.4升2.4，盈富基金26.2跌6仙，阿里巴巴167.3升2.8，美团271.8升3.2，中国平安57.5跌2.3，快手104.5系跌7毫，比亚迪股份305.8跌3蚊，创维集团3.76跌6仙，华润电力21.15升1.4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7，英镑10.688，瑞士法郎8.471，澳元5.839，加元6.288，新西兰元5.579，欧元9.028。每百日元对港元6.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74。日经平均指数报28,825点，跌272点。港金现价报16,73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46美元，卖出1,799.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半山嘅坚道来回方向近住鸭巴甸街一段就挤塞，去上阿弥陀道嘅车龙排到去西摩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咁天水围嘅天影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咁港铁巴士路线 K76 都系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出自2021残运会，港队田径运动员 庄公、 周志伟、谢彩玉、 严正熙、 鲍追耀、 陈永森、 朱泽生、 任国芬、 春丽、 游泳运动员 叶建军、 张翠琪、 黄汉燕、 乒乓球运动员 陈思鲁、 李明义、 唐志明、 唐志勇、 林家伟、 黄之贤、 范家豪、 梁仲仁、 蔡明辉、 袁景成。 香港市民送上祝福，为他们加油。 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18/22二台好日子。 1989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音乐舞台剧《风雨摇滚》。 哈、啊，怎么这么是唱歌，在啦啦啦啦直播？难道是你是我听错望错？怎么点继续振作？ 《风雨摇滚》当年于演艺学院演出四场，由黄海芹、杜德伟主演。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私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风骚凡人第二个钟头吓，咁见到网上咧有位洪淑霞咧，佢话早晨啊，三位， 早晨， 我系淑霞，咁样好中意听你节目嘅。今日咧佢妈妈生日，知唔知霞霞妈妈霞霞妈几多岁生日咯？ 九十八， 九字头， 又不至于九十三啫。 哇， 系啊，好， 老当益壮， 冇错啦，祝阿淑霞妈妈咧九十三岁生日快乐嘅，身体健康， 老如重 谭， 系啦，阿霞霞唔好再叫妈咪啦 吓，霞霞 霞霞 霞霞，系 ，That's the way 啊， 系噶。即系多啲氹妈咪，妈咪更开心。 请佢饮茶， 系啦。 唔系应该系叫咧妈咪听我哋嘅节目， 冇错，笑多啲，系啦，冇错啦。正如咧，好多朋友都话喂，好开心啊，听到你笑声呢个。ISA 点读啊 ？ISA 系咪？佢话翻工嘅时候经常听啊，经常咧笑咗出嚟。另外 Kitty 话系啊，每日听呢个节目真系好开心噶，咁样吓。好，继续支持啊！今个早上翻嚟咧，我就会有 风骚食堂 唱歌嚟啦。 星已泪，钟声已泪，需要睡觉了。宇宙悄悄，烦嚣声太倦，号哭声太倦，需要睡了，沉睡。已伴，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节声在唱咏，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轻轻，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无阻心声。铃声的顾虑，无声的畏惧，不再重要。停顿了，就要调笑。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节声在唱咏，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轻，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这生命声之静，听着无字语言唱咏，没有声，没有喝彩声，这么轻，听听自己心声更好听，夜曲别静，沉默倾听。 好啦，欢迎 迎大家收听嗰只系丰收食堂，我哋有唱歌。 Hello， 好啦，今日咧就啱晒我哋，有时咧食唔晒摆喺度雪柜，食唔晒摆喺度雪柜，我好需要啲记性唔好啊。譬如今晚食唔晒摆喺雪柜咧，听日我唔记得又再买第二样嘢咧，于是咧隔咗几日死啦，嗰啲每一盒饭剩少少，每样嘢剩少少，都唔知点算啊！隔夜餸嘅问题你有冇啊？ 我冇 嘅，你冇嘅，餐餐清， 餐餐清，系啦， 我唔系餐餐出去食嘅。 我一半一半咯，系啦，因为有时你餐餐喺出边食嘅话，你又会觉得好寡，同埋佢就嗰啲选择咧，食嚟食去都有几间咧，就会开始好闷。我哋呢个可唔可以叫做就系隔夜送重生系列啦？ 冇错， 隔夜送激活系列， 系啦，激活系列。好，咁今日我哋通常不如咁样啦，我哋讲下喺个雪柜里面嘅 会有啲咩 留咗啲咩嘢咧？隔夜饭， 隔夜饭啦，系同埋隔夜嘅，譬如一碟餸咁样食咗一半咁啊，啲肉食咁啦， 剩翻啲鱼。整翻啲雞啊， 有魚啊咁啊， 菜就唔留得嘅，係啦，即係菜就一定最好抌咗佢，冇錯啦。咁啊，剩翻啲咁嘅嘢，我可以將佢兜埋變。 點樣用咧？咁樣係啦。 你今日教咩？ 其實咧，我咧就都有呢啲情況嘅。咁啊，今日咧我就係分享下我哋平時雪櫃多出嚟可以整啲咩咧。但係唔知會唔會？ 我想問啊。廚師嘅雪櫃通常會留低啲咩噶？ 通常係咩都有好多，但係最主要咧係醬汁，最多醬汁。但 係 其實食剩嘅菜式都有好多嘅。咁咧我就自己咧，因為我哋雪櫃冚擺啦，擺多幾日，我通常兩日至三日到咧，跟住我就望望，有啲咩搞咧，攞出嚟整個大集會咁樣好咧咁樣。 好啦，咁今日你教我哋乜嘢咧？ 今日咧 容易啲 啊，容易啲好啊。咁啊，其實咧我都做過功課嘅，我喺屋企雪櫃睇咗噶啦。 咁啱雪櫃整翻乜嘢啊？包心刺肚啊！ 大把槍嗰啲 係嘛？咁啊有蝦米啊、瑤柱啦。嗱咁啊，啱啱咧，琴日我哋食咗條魚剩翻。咁啊，又有啲飯喎，咁啊，因為通常我哋飯就剩翻咧，就會擺翻入雪櫃啦。有時會攞嚟炒飯啊，或者攞嚟滾其他嘢。 隔夜先炒飯先好味。 冇錯， 係啊，乾身咗嘛，佢易炒啲啦。咁啊，我覺得唔好啦，今日滾個粥啦，不如。 好啊， 即係用啲飯嚟滾個粥。 係啦。 啊哈，就用呢個蝦米、瑤柱同埋你啲魚同埋你嘅剩翻嗰啲飯嚟滾一個粥。哇！ 咁我覺得粥咧就會要翻少少香料啦，就係姜啦、葱啦、芫茜。咁基本上咧，我屋企露台好多呢啲姜啊，擺到發 芽。係啊，你喺廚露台種曬。啲嘢 系啊，唔系种啊，系摆咗之后摆咗喺度咧。 哦，点解要摆喺露台啊？ 因为我哋咧， 厨房 哦，唔系我哋厨房嗰度都有个露台仔。 哦，地方大啊， 俾我 唔系 厨房都有个露台，你谂下。 我以为你系只嚿，可能剩翻一嚿嚿嗰啲可以搵嚟种 啊。系啊系啊， 葱头又可以啦， 系嘛， 姜又可以。 唔系我又未有咁嘅时间去打你啊。 O K， 考虑下先，到时 好简单咗呢个。 虾米鱼柱鱼肉粥啦，其实好简单啊，就系我哋食剩嗰啲鱼啦。咁啊，虾米。米咧同瑶柱咧就浸咗水先啦， 但你已经煮过噶咯，系咪嗰啲虾米？未嘅， 虾米系未煮过，系我雪柜有呢样嘢。 OK， 咁如果煮咗嗰啲，基本上系成咗一个餸噶啦，已经。 咁所以而家我哋就系咧，其实佢个雪柜里面只系得两样嘢，就系有呢一个嘅鱼肉，同埋有剩翻嘅冷饭， 系 咪？ 其他就 你 讲紧 虾米同埋瑶柱嘅，就系自己再新加落去嘅， 冇错， 就滚一个粥， 系啦。咁啊，隔夜饭啦，佢加入清水热水咧。咁因為我哋煮嘅時候，佢會有啲膠質出翻嚟噶嘛。咁我哋魚咧，咁啊，好似正如譬如我哋冇理由原條魚擺落去嘅。咁既然熟咗咧，佢拆到肉咯。咁 拆肉先， 係啦，拆曬肉先。咁啊，輕輕煎一煎，輕輕哦，唔好煎咁耐。咁啊，因為咧，我覺得擺過入雪櫃嗰啲嘢要加翻熱，先會穩陣啲嘅。咁啊，乾淨啲啦，企啲啦。咁我哋浸咗個蝦米瑤柱啦，咁拆咗肉嘅魚。咁啊，剩翻嗰啲飯咧，基本上我哋加水落去煲翻滾先。系啦，煲一煲佢咧，咁我就建议落多啲水，煲一煲，因为佢越煲咧会有个胶质，系啦，咁就唔建议落太少水，因为佢索水索得好犀利嘅。咁我哋抌埋啲鱼肉落去啦，瑶柱啊、虾米呢个提鲜嗰个咸香味啦。咁我自己咧就如果揾到粟米咧，我都会车啲粟米粒落去。好鬼正啊，我觉得，但系今日冇啊，系啦， 粟米， 系粟米正， 啱呢个味咩？ 正啊， 因为你感觉上你觉得，譬如可能虾米啊、瑶柱啊呢啲都系啲咸香嘅嘢，好野味、好咸嘅嘢，所以你就应该要车翻一啲 甜粟米， 唔关事，系因为本身自己中意食粟米。 我谂佢因为中意食粟米，所以其实佢食咩都可能落粟米嘅， 系啊， 系啊， 因为 佢食糖水都。 落啲粟米可能 我之前煲个淮山粥有落粟米，我好多 佢咩都粟米嘅， 好多嘢 粟米枪歌叫 粟米枪， 粟米枪， 粟米枪。 好啦，咁其实你就如果你中意嘅，你可以加粟米之外嘅，有冇啲咩可以再加落去？如果系 南瓜咯。 嗯， 系啊，因为我咧之前煲俾个女食 甜甜地嘅嘢，我发觉系 番茄南瓜粟米粥， 南瓜粥好食，南瓜粥好食， 系啊，呢个就系 咁我女超中意食，咁我仲要系扯咗个鱼汤去煲 嘅，哇，你女真系好有福啊，阿爸咁叻煮嘢， 食到个嘴好刁，而家出去食嘢咧，好多嘢都唔识， 大件事 啊， 系唔好味嘢咁样。好啦，我哋翻翻嚟我哋呢一个嘅就系即系虾米瑶柱鱼肉粥啦。好啦，咁其实就头先你已经讲完啦，咁啊几样嘢基本上一就系摆晒落去就。已經搞掂 啦，咁最緊要係有姜啦，咁啊調味其實落鹽，少少雞粉都 OK。 OK， 係尾嘅時候， 係啦，係尾先教， 尾尾嘅時候你先至教。 咁呢個就係我嘅雪櫃啦，咁或者你哋雪櫃。 但我想請問啦，嗱，頭先你講呢個係煲粥啦，其實而家咧喺酒家或者有啲餐廳中又叫湯飯啊。我想問湯飯，我有時都想嘗試煲，因為睇落去或者諗落去好易啫嘛，湯溝飯啫嘛，咁譬如有時我哋細個咧唔可以喂阿媽就話屠湯啦咁樣，你又唔食係加啲湯，咁就好似好食啲嘅，咁所以我諗啊，其實呢一個 format 係咪都可以即係擺落去呢個湯飯？ 即 係 蝦米瑤柱魚肉，但係我唔可以煲粥，但我就 湯飯咁 就滾湯 飯咧，同粥咧兩者分別咧，就因為湯飯我哋攞嗰啲飯咧，加熱飯都做到嘅，我哋浸水先洗，洗咗佢嘅澱粉質。 哦，咁咧洗咗佢噶， 要洗要洗。咁咧佢煲出嚟嘅時候咧，你就見到佢湯同飯咧 分 開嘅。咁如果你話咧，好似啱啱個情況，因為澱粉重嘅時候，我哋煲咧佢就變咗粥，會糊啲結啲。 就要洗洗啲飯先。 係啦，要洗一洗。我就建議咧係浸一陣，咁啊洗乾淨。基本上咧，我哋又係咁呢個咧煮法又唔同喎。呢個調味料要多啲啦。可能我哋又要啲冬菜啊，有啲魚露啊。如果屋企有啲方魚末啊，或者啲方 即先煲咗個湯先係嘛？ 係啦， 然後最後就倒。 就唔使话特别扯啲咩汤嘅，咁可能我哋屋企有啲鸡汤，或者 我会通常用罐头汤，即系我懒啲，系啊。 但系罐头汤我建议用清汤，唔好用啲咩粟米汤啊、忌廉汤啊，唔夹嘅嗰个就，咁啊用嗰啲清汤啦，跟住落味啦，咁嗰个调味咧我就建议唔好落盐啦，我建议落鱼露，落冬菜，咁啊落翻啲芫茜、糖芹， 倒翻啲饭落去， 系啦。咁因为佢粥同饭分明咗啊嘛，所以食落去嗰种感觉。你同食粥又唔同嘅， 唔同嘅唔同嘅，湯飯有另外一種食法。 冇錯，好啦，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話，即係作為一個廚師或者一般嘅家庭主婦咧，我發覺咧就總有一啲嘢咧就擺喺個雪櫃裡面嘅，就係頭先你所講嘅即係啲蝦米啊，同埋嗰啲瑤柱啊咁樣。其實咧係咪除咗呢啲咁嘅係咪叫乾貨啊？ 係， 係嘛？你會建議嘅就係有啲乜嘢家庭主婦嘅最好就係揾呢啲咁嘅乾貨嘅話咧，喺屋企度守門口 啊，即係擺定先。 呢啲真係要守門口啊， 隨時 最 上嚟 係。 我發覺咧，去譬如去人哋屋企咧，好多。一定有嘅，佢梗都會有一啱搖柱。 係啊，我媽咪咯。 係啊， 係啊，全部都包曬咁。 乾冬菇啊，嗰啲咁， 擺喺度十年用嗰啲咧。 冇錯，有啲乜嘢你覺得應該就係咁樣 入定貨嘅， 入定貨擺喺屋企，隨時拿嚟就可以。 搖柱嗰啲可以啊，蝦米都可以啊， 蝦米啦， 因為佢本身佢保存到冬菇咧，其實都可以，但係因為佢呢個始終都要一個。長時間嘅製作，即係可能我哋要浸佢多鐘啊、原身啊，唔係而家用緊。如果即食方便快捷咧，就係瑤柱啊、蝦米啊、冬菜啊嗰啲咯。 其實講到蝦米咧，我最近咧有個咁嘅做法咧，我就喺超級市場買咗一啲咧急凍嘅蝦，即係一隻隻蝦啦嗰啲咁樣。嗰啲你建唔建議咧？如果我嚟做一啲嘅，譬如沙律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譬如鮮蝦意粉啊嗰啲， 其實可以㗎。嗰啲都係冇， 都唔係好貴嘅啫，20-30蚊一 pack 咁樣樣，細細 pack 咁。系啲急冻虾嚟嘅， 其实佢都新鲜过嘅，只不过咧， 大家 急冻咧， 呢度可以游过嘅， 系啦，都游过水嘅。咁咧急冻其实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一上船即系急冻，有一种咧就系佢哋处理过之后先急冻， 挑埋肠啊， 系啦系啦。咁嗰啲通常咧会有少少佢哋腌过嘅，腌过嘅， 有啲雪柜味啊， 会胀身啲啊，因为佢哋会揦嗰啲虾，揦到啲虾白啲啊，胀身啲。咁其实两者 OK 噶，你话整。沙律其实都一样冇问题，煮意粉都得，只不过系我哋处理嘅时候一定要煮熟晒。 好啦，头先我哋讲到话干货呢一样嘢啦，咁其实咧就唔知道咁应该要点样将佢处理嘅。我总之见阿妈咧就所有嘅嘢都摆晒落雪柜， 系系啊， 其实 超多嘢， 系啊，生嘅熟嘅， 佢哋啲雪柜 咩都摆晒喺里边， 夸张啊夸张。 即係乾貨其實就擺喺雪櫃得㗎啦。 佢因為咧，我哋以前係擺到成個雪櫃滿嘅，而家咧我哋轉咗個新雪櫃，有高啲，有三格，點知嗰格都係俾佢擺滿， 都係擺滿， 都係乾貨啊，咩都有啲金針啊， 係啊， 銀耳啊，好多呢啲啊，好多呢啲， 甚至係嗰啲咩紅棗啊、蜜棗啊咁嗰啲咧，全部都係掟曬落雪櫃，真係應該係咁嘅，因為我見到佢有時係抽乾曬。 因為點解咧？我哋擺出嚟有機會會有勾蟲，因為佢有水氣嘅時候，因為佢本身係一啲乾嘢嚟噶嘛，有水氣又容易發霉啦，或者勾蟲啦。 阿張哥啊，講開雪櫃嘅保鮮咧，我有一個問題。我細個嘅時候見到阿媽咧買菜咧，首先咁講咧，以前老人家咧唔係買一日嘅，佢買餸可能買幾日就儲曬喺度噶啦。佢以前咧將啲蔬菜點咧，當嗰啲世界上仲有報紙係呢回事啦，即係有訂報紙，全部揾報紙包。咁今時今日咧，我就好難嘅。我咧喺買完菜翻嚟咧，阿菜仔俾個咩膠袋，我就用翻呢個膠袋擠咗去雪櫃。咁一日食唔曬，因為我通常買兩三斤，一日食唔曬就第二日。但發覺咧，擺多咗幾日咧，啲菜開始出散啦，即係開始啲壞壞地啊， 會爛嘅。 出水 係啊，其實點解係好啲咧？保鮮咧，我嚟講， 其實咧以前嘅人智慧高啲啊。點解咧？佢用報紙咧，嗱一來睇完冇用啦，環保循環再用啦。咁同埋咧，二來係因為佢。報紙啦，即係紙嘅嘢咧，佢索咗啲水分。 哦， 佢保鮮之餘咧，佢將因為菜咧，其實佢自己會繼續有生命嘅。 係啊，佢仲會再大噶嘛。 如果你喺熱嘅環境咧，佢會燒；喺凍嘅環境咧，佢會收乾。咁啊，如果比較漚住嘅環境咧，即係佢會有水分飆翻出嚟咧，佢會爛啊。咁其實用以前嘅智慧幾好咧，就係話佢用紙包住，佢索咗啲水，佢又保到鮮。咁而家咧，譬如我哋用膠袋有咩唔好處咧？膠袋唔好處就係因為我哋 pack 埋佢裏邊一定有水分噶嘛。咁所以基本上你擺到第二日嘅時候咧，佢會開始咧爛。 會啦， 係啦，有少少葉開始爛嘅時候咧，就會好似散 散散地，係啊係啊，我就開始哎呀要抌啦，咁又 呢個主要就係因為個水分，佢哋有。有水分喺裏面， 即係你會建議可以用翻啲紙包翻啲啊， 係啊，廚紙啦，可以用廚 紙。OK， 好。咁啊，今日真係學咗好多嘢， 好多嘢。 除咗呢一個即係隔夜餸重生系列之後，係啦，就係教大家有呢個嘅蝦米瑤柱魚肉粥。大家不妨可以試下。唔該曬，張哥。 我問多一樣嘢，就係如果你咧重生咧，除咗頭先你所講嗰啲咩蝦米啊、瑤柱之外咧，我可唔可以加啲罐頭落嚟？而家啲人好少食罐頭，但係譬如我咩都冇啦，淨係得白飯，咁我開啲罐頭，無論係牛肉啊、鳳尾魚啊、餐肉啊，得唔得嘅咧？ 一樣可以， 都可以嘅。 咁啊，餐肉啊就簡單啲啦，千元要加豉油啦。其他罐頭咧本身有汁，基本上煮埋咧你可以做個燴飯添。 哦， 仲簡單。 咁啊，再入多幾個罐頭，就加埋頭先嗰啲啱曬啦。好多謝曬昌哥，我哋下集再見啊，拜拜。 拜拜。 莫莉，点解你用完个锤仔之后，佢失踪72小时嘅？ 喂，你有冇放翻好噶？ 唔好意思啊 ，Simon Sir， 我知手工具嘅保养好重要啊嘛，所以我叫师芬攞咗个锤仔去抹干净佢啊。 系我唔记得摆翻好，为咗进修我嘅职安健知识，我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保养好，开工先会冇烦恼。我系 Simon 安俊豪。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放手快活人。 阿马小强， 请 讲。你有冇见到呢一个同学咧上紧堂喺度做功课啊？ 啊，系啊， 系啊，一个同学仔做紧功课， 佢就我咯。 佢写紧听日嘅老妹妹 日 记 啊，周记啊，系啊。 我偷睇咗啦， 系咩？偷睇我写嘢。 佢今个礼拜 有啲唔顺，我就搣咗。 你话人文不唔顺， 关你咩事啫？你连功课都唔做咧，嗰下啊嘛，话人哋做功课。 嗱，我警告你，道歉。 唔道歉喎、啊，点可以道歉喎、啊？ 埋 去打一阵先。 好啦，翻嚟咧，我哋会有乜嘢？就系爱好系。 哇！ 劲啊！ 咁小碟嘅你今日。 咦，精品咯、 啊，系咪、 okay, 啊？系啊，好啊。 我系你咧，每个礼拜都要环节嘅。如果大家今日即系第一次听嘅话咧，咁啊，今个礼拜我哋带嚟一啲咧关于季节嘅歌曲， 春夏秋冬嘅歌曲， 春夏秋冬 系啦，都会包括喺里面啦。 冇错啦，廿七度气温，相对湿度68%。听紧风骚范围，我哋先听十一点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消委会发表研究报告，说豁免取得牌照的地产代理和营业员在香港销售境外物业存在监管漏洞。消委会检视去年11月至12月在印刷媒体、网上平台和电视大约1300则的境外物业销售广告，发现广告内容含糊和具误导性，例如声称海外置业是移民的捷径并提供礼品等。消委会建议修订法例，规管所有销售境外一手住宅的代理和营业员要取得牌照，向买方提供的资料和广告加入法定责任。广告内容应该清晰描述必须的资料，不得夸大或者是误导发展商的财务状况和单位楼价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毅行者和香港马拉松并没有大分别，疫情风险都很低，现在香港基本是清零一段时间，部分在香港内部的活动可以合乎条件下恢复。虽然毅行者的活动时间长，通道上未必能够完全阻隔接触公众人士，但可以经一些方法加强安全系数，例如检测。他认为除了在参赛前参赛后亦都可以做检测，涉及4000至5000人，并无困难。相信工作人员和参与人士愿意多做检测，令政府对活动安心。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港队在游泳项目增添两面金牌。黄汉燕在游泳男子 SM14级混合四式，以破全国纪录的2分23秒72夺金。他已经完成今届所有的赛事，参与的五项赛事都取得金牌。张翠琪在女子 SM14级混合四式决赛中游出2分45秒13，再取一金。他今届参加五项赛事，取得4金1银的佳绩。日本有新干线施工隧道发生坍塌，造成一死一伤。现场是岐阜县中津村市的池原阜新干线濑户隧道。警方昨晚接报，5名工人在场，2名工人被困，44岁的工人死亡，另一名52岁工人骨折。隧道的主线隧道长约4.4公里，大约是在2019年动工，发生坍塌的位置距离地面入口大约70米，警方将会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24点，跌104点，总成交金额70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9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李宁88.45，跌6.75；腾讯控股488.4，升1.4；盈富基金26.18，跌1毫；阿里巴巴166.2，升1.7；美团271.4，升2.8；中国平安57.25，跌2.55；快手104.3，跌9毫；比亚迪股份304.8，跌4蚊；港交所470.4，跌4.4；华润电力21.35，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3.64，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7，人民币6.399，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5点，跌302点。港金现价报16,690蚊，系升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8.78美元，卖出1,799.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喺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嗰度咧，有架坏车阻路，咁影响到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去翻西贡方向，车龙排到去濠涌，反方向出九龙啦，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重复多次啦，就系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有坏车阻路，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入翻去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濠涌，反方向出九龙啦，车龙就去到西贡消防局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呢一段咧比较挤塞，排到去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读咗展翅嘅求职人际课程系唔同啲啊吓， 咁你有冇遇过真系麻烦一下？ 暫時都未， 你職場生涯好好啊，同埋應該你啲人際關係好好，所以你啲同事冇派呢啲客俾你做。 香港電台第二台勞工處展翅清潔計劃全力支持，展翅清潔超新星黃天怡、方子豪、阿攝， 逢星期三下午三點到五點，三成群一起聽下屬於譚安婷嘅展翅故事。 市民同政府部門以正面嘅態度看待投訴，有助投訴獲得積極回應同處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今日咧日间大致多云啦，有阳光，吹和缓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听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会多云。下个礼拜有阳光，而家系27度。 爱好系列。 好啦，每逢我哋嘅爱好系列嘅话咧，都同大家咧会拣一啲咧我哋喜欢嘅歌曲啊吓。 嗯，冇错。 每一次嘅话咧，我哋都会就住一个主题嘅。 系啊。 曾经已经讲过，应该好多咯。 好多主题啦。 失恋嘅歌曲啦， 电视剧 啦，电视剧主题歌曲啦， 想起嘅人嘅歌啦。 上个礼拜啦，系啊，唔好意思，我有啲失礼。 好伤感啊！ 好伤感啊！但你笑我。 可以咁讲，唔好失礼。对亲人嘅怀念永远唔会失礼。 系，唔好咁样。 烧人嗰啲就失礼。 多谢。 听唔听出啦？我知啊， 道歉， 对唔住。我屋企人都瞓戚咗我， 真系啊， 真系啊， 真系 妈妈 啊，家姐啊， 你家姐又听， 真系啊， 点解你唔同我讲嘅？ 我谂 你家姐 点 样啊？ 哦，系啊， 不过成家人坐喺度食， 其实嗰件事就咁样嘅。你未讲之前，我系轻交代啦，咁样就因为咧嗰日阿 Sarah 咧嗰只歌就送俾佢家姐嘅， 冇错， 系啊，离开咗嘅啦。咁但系咧佢讲完之后，阿小强 系 笑， 系啊，跟住佢仲喺度讲，佢就话系啊，我见到你哋两个，我觉得好好笑。 系， 咁其实嗰日其实我觉得系唔系 二次伤害， 我知啊， 当咯， 我知啊，我知啊，我衷心道歉。 咁你食饭，你家姐点啊？ 我嗰日一家人食饭，所有家姐翻晒嚟，阿妈去， 有好多家姐咁， 我三个家姐 喺 嗰度啊。 啊，系啊。 原来你阿爸追你就追三个家 姐，然后追到你，咁就好满足啦。 我唔知系咪追， 一定系啦，一定通常一定 系。系啊，我最细啊，系啊， 系 啊， 真 系 阴公。 咁个坐喺度食饭，跟住开始问我啦。点啊？做电台做得点啊？我啊，几好啊，几好啊。 咩家姐？大家姐啊？ 三个真系轮流， 呢啲语气系似大家姐。 系啊，跟住个大家姐就话啦：嗱，我依家咧去落街市咧，已经同人哋讲晒啦，一定要听你啦，好支持你啦。诶，卖花嗰个啦，整表嗰个啦，所有嗰啲老街坊知道晒噶啦，因为个个都知系我细佬啦。 咁偏门嘅呢啲卖花同埋整表， 街市 我以为嗱，我叫咗阿菠菜莲啊，卖鱼胜啊，同埋 朱玉荣 啊，系啊，即系我 今日嗰啲 呢啲 total 都讲晒啦，你冇失礼过啊！佢认得我噶，佢话因为我都落去即系帮佢攞个嘢，佢话佢都认得你噶，你系啦， 你 唔好乱嚟啊！哇， 系 知道知道，跟住你到第二个咯，你有时讲嗰啲嘢好似唔系好真，嗱，你小心啲啊！ 其实你家姐睇唔透，你讲嘅嘢全部都唔系好真，唔系有时唔系有时， 即系讲啲内容啊，即系关于屋企嗰啲啦，我得我谂，跟住最后最细个家 姐。 我嗰日听你咧，佢话你咁样好唔礼貌 啊！ 吓，佢话你例如讲完一个咁 sad 嘅 悲惨嘅故事，点解你 唔系故事嚟啊？ 嗯， 系一个真人真事，点解我会笑？啊、我即刻叮，因为连佢都话咧呢件事咧，我觉得系 吓要佢讲你先 feel 到。 唔系，其实阿上姐阿 Sarah 讲已经我知道噶啦， 因为我有啲嘢我唔会摆喺心嘅。 我知啊， 系啦，即系我真系会同佢讲嘅。 直言嘅， 我 几中意呢啲嘢。 我都系咁话，我同你其实基本上系咪？总之我有啲咩我会讲。 系咁，我就已经内心好唔咩噶啦，因为我感觉。点解连我家姐 都 话 我 咧？咁呢件事肯定系 个严重程度，系噶，梗系啦， 因为佢都听得到。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跟住 多谢家姐。 系啊，跟住佢哋讲完啲咁严肃嘅，跟住问我：喂，佢两个有冇啲咩娱乐秘闻爆俾我听？ 你加几句？ 唔系真系，我讲真 的。你家 姐唔会好似你咁嘅。 你喺背后讲咗啲咩俾你家 姐？ 冇啊！佢话喂， 讲 保证你讲嗰啲，我冇讲。 我讲嗰啲娱乐爆系咪？ 系啊， 嗰啲搵个机会讲啦， 绝对冇讲，绝对冇讲，因为我觉得呢个咧。系必要时咧，攞嚟敲诈佢哋请我，请我直场嘅蟹， 好嘅， 你报酬 啦。好，咁啊，多谢支持先啦，马家姐，马家姐吓，马小鹏家姐， 两位啊。 咁啊，所有听紧嘅朋友都多谢支持啦。好啦，翻嚟我哋今日话题咧，就系季节嘅歌曲吓。季节咧有四季啦，春夏秋冬啦。四季里边咧有一个季节，虽然而家香港咧越嚟越短啊个日子，就系冬天啦。 系 冬天嘅感觉咧，好似即系而家似有还冇咁样，去到十一月就嚟十一月啦，都仲系27度嘅气温。 嗯， 所以咧就讲到今日我第一只介绍嘅歌曲咧，就系同冬天好有关系。虽然佢歌名咧就冇 winter 呢个名，冇冬天呢样嘢，但系佢形容紧一个即系歌词里边有唱到啦，就系一个十二月一个咧黑沉沉嘅。嘅日子啦吓，冬天咧，如果再加埋阴阴天啊，黑沉沉啊，人个心情咧，仿佛咧就会好有点而伤感嘅。再加埋咧，如果呢个大城市里边看似咧，大家距离好接近啊吓，成街都系人啊，或者你好多朋友啊，你个 Facebook 好多人 like 啊，等等等等，但系有几多人真系你嘅好朋友咧，或者有几多人当你有心事嘅时候，你可以同佢讲咧。呢个大致上咧就系讲，有时人咧活在呢个大都市里边，仿佛就是一个孤独一样。来自 Simon & Garfunkel 嘅呢一首《I Am a Rock》，送俾所有朋友。 A winter's day in a deep and dark December.From my window to the streets below, on a freshly fallen silent shroud of snow. I am a rock, I am an island. I built walls and fortresses deep and mighty.No need of friendship. Friendship causes pain. It's laughter and it's loving I disdain. I am a rock. through the slumber of feelings that I've died. If I never loved, I never would have tried. Me. I am shielded in my armor, hiding in my room, safe within my womb. I touch no one and no one touches me. I am a rock, I am an island, and a rock feels no pain, and an island 冬天嘅冻唔系最冻、嗯，人情冷暖先系最冻吓。睇见马小强有阵时咧，我觉得真系好冻嘅心。 点解啊？ 系咯，点解啊？你见到佢心寒啊？ 系啊， 定系你见到佢心凉啊？ 寒凉， 寒凉都唔系好。 到边嚟？ 要煲翻啲嘢。 系啊，我哋唱歌教我哋好到你。 好啦，跟住咧，我要介绍嘅呢一位咧，就系来自我哋香港嘅女歌手。嗯、关于佢咧，我觉得咧，佢系有一个非常之有特色嘅歌手，把声嘅辨识度好高啦。而且咧，唱佢自己嘅歌曲，就算佢唱其他人嘅歌嘅话，都好有佢自己嘅 style 嘅。嗱，你哋已经喺度谂紧系边个？ 我谂咗一个 最难得咧，女歌手啊，吓佢咧就系人靓，声又好，而且身材又好好。 嗯， 点解咧？就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佢咧就喺一个 hall 度 rehearsal， 喺边度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好似系浸会添啊，仲要系。好耐之前嘅事啦，咁咧我好记得嗰个画面嘅，就系佢一入嚟嘅时候咧，系全场所有嘅包括 MC 啦、工作人员啦，同埋咧就系嗰度做紧嘢嗰啲 audio 嗰啲哥哥嘅话，全场静晒。点解咧？因为呢位女歌手当日着住一件 tip top。 哇！ 你知啦 ，tip top 其实女仔着，我觉得系要好危险啊！嗰件事系嘛？ 有啲人着会跌咗落嚟噶。 又啊，佢就已经系呼之欲出，你明唔明啊？咁、嗯、重要嘅就系一件 tip top， 佢里面有啲女仔咧就唔系太过大方嘅。你、 嗯、 里面一定会着一件嗰啲咁样嘅背心 打底啦， 又或者系嗰啲胶嘅 吊带，走光 惊跌啊，即系惊走光咧，咁样咧就唔靓。但系佢冇，佢着咗一件 tip top 嘅话，里面系乜嘢都冇。咁所以你見到嘅時候嘅話，你會覺得佢好似冇著衫咁，其實係咪、嗯？好啦， 點解你唔嗌我去啊？ 係耐之前嘅事啦，我未識你。 咁耐啦， 好耐，仲要咧就係加一條咧貼身嘅長裙。 哇！ 咁咧就喺個大門口嗰度咧行入嚟嘅時候咧，問題係佢呢一條 trip dress 啦，叫做嚇，係肉色嘅。 哇！ 死唔死？ 死啊！ 好啦，上到去台嘅時候咧，一打埋燈，哇！ 師傅咁仔， 一路唱。个壳越嚟越多人， 系好多， 越嚟越多人， 过嚟睇啊！ 系啊，男人越嚟越多，全部企晒喺度咧，你知唔知喺后面嗰度咧，个大门口嗰度咧，咁样喺度翘住手， 全部流紧鼻血， 系啊， 全部流鼻血，真系哇！呢一刻 但 我 冇办法估到佢， 我 冇办法估到。 咁我都系边一个？佢当时嘅话咧，亦都系唱其中嘅有一首歌曲，就系呢一首啦。佢系关淑怡。 哦。 当时咧，佢系难得有情人，系非常之 hit 嘅时候。佢当然啦，亦都有呢一首歌曲咧，喺当日就系 rehearsal 唱紧呢一首歌，就着紧呢一套衫。 恬静的深夜，在茫然望晚空，冷风冷冰的舞动，叫温暖也冰冻。默默的跑道，在迷离夜雨中，这刻心。冰冻心更冻，你说过有裂缝，不想增添悲痛，凌晨离别这里，让爱变冷的梦。 关淳嘅歌名叫做《冬暖》。几好， 我几开心啊！ 你婆合唱， 系 啊，因为呢首歌我好中意噶， 系咪？ 因为我唱得好似佢，我觉得。 爱逝去烟雨间，冷风吹散。 特别嘅版本，正好。 混音啊，正啊！ 爱好系列到了十二点新闻前的另外一位 DJ 朋友们就是马小嘟。 系我今日拣呢一首英文歌， uh-huh. 叫做 Autumn Leaves， 哇 秋叶。你知唔知佢啲歌词好有诗意？ 知 好，佢好简单嚟嘅。 有冇谂过你会拣呢啲？ 系啦，我都冇谂过。 知咩叫 T A S T E 啊 ？T A S 即系先啊 ，T A S T E。 Taste 啊 ，OK，Taste。但系你系加个 less 啊嘛。 然后跟住有个 question mark， 唔系啊，系佢系佢系 taste 屎啊，佢个人嗰啲 taste 屎啊。 taste 都可以加个 L E， 系摁一摁个尾音啊！佢嘅 taste 屎啊！ 我再喺个 taste 之前加 U M， 摁 tasteless， 快啲啊！ 冇呢咁嘅字， 有 咩 咁教？哇！呢首歌咧，其实咧系即系唔打唔撞嘅，因为好耐之前咧曾经睇过套戏叫做《麦迪逊之桥》。 哇！ 好好睇， 非常 真 系 啦嘛！你查咗 LESS， 你简单讲下讲咩？ 哇，真系非常 呢个其实系讲一个几浪漫嘅爱情故事嚟、 嗯。改编 中年恋 系啊，冇错。 系啦，咁 梅丽斯史翠宝 系啦，阿梅姨 系啦， 我觉得呢套戏又好正。 同埋《麒麟伊士活》 系哇，两大巨星， 两大巨星。 因为其实好耐之前咧，系同一啲好朋友去睇嘅，睇、嗯、完咧，咁佢就话好中意套戏里边。嗰首歌， 嗯、 但系咧原來咧呢一首歌咧好多個版本嘅，唔、 嗯、 同人唱有 佢裡面有好多歌嘅喎， 係啊， 係啊， 咁但係好記得呢一首歌《 秋天的葉》。 秋天的葉，佢嗰啲歌詞咧直情詩一樣，靚到不堪。 嗯， 咁我就後來我就買咗呢個 CD 就送俾佢呢位好朋友， 因為對佢有心懷不軌啊。 哦，唔係嘅，誒，麥迪遜之橋嗰個 original soundtrack 係好好聽 嘅，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我意思係咪想追求佢啊？ 男定女啊？哦，你希望佢好似麥迪遜之橋咁啊，同你係嘛？你都想咁样啊？ 呢个有啲幻想啫。 啊，套戏真系好好睇，冇谂过咁好睇。 系，冇错。 最后尾嗰个抉择嗰一下，估你唔到。 咁、啊、但系呢首歌，我觉得都系好正嘅。 吓、嗯， 特别系当你系一个秋天嘅，唔好啦，冬天嘅夏， 咩啊？ 又 冬天嘅。 系啊，我知啊，即系如果冻冻地攞住杯红酒，即系好似今朝你听到呢首歌咁，听呢首歌咧，同你嘅心物嘅爱人一齐咧、 嗯， 非常正嘅。 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the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of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lips, the summer kisses, the 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s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曾浩辉医生， 即系譬如打完针之后一啲嘅发烧啊、心口痛啊、头痛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攰啊咁咧，咁呢个其实就好都几常见嘅吓、可能10%嘅接种者咗近咧都有即系反应啦吓，其实同流感针差唔多咁讲。咁呢啲就唔算系啲乜嘢特别嘅异常事件啦。咁通常我哋讲话所谓异常就系、是、可能系佢系比较一个严重嘅个案。又或者是一些即係好罕見，我哋唔預計會出現嘅事嚇，咁、所以呢啲先至係我哋會比較關心，要做多啲研究去逐個去個案。咁如果你話打完針之後翻到屋企，除咗一啲頭先我講一啲常見出現嘅副作用，就唔使太擔心。如果發燒可以其實食粒嘅退燒藥都 OK。咁但係如果你係覺得係有一啲你平時唔會預計出現嘅健康狀況，或者係一啲比較好嚴重嘅情況，咁就當然呢個立即要去睇醫生。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好啦，睇下就系风骚范围咧。头先咧就有阿马老师送俾大家嘅呢一首歌曲啦，吓麦迪逊之桥嘅其中一首歌曲嘅28度气温，相对湿度68%。翻嚟咧仲有半小时嘅爱好系列，仍系同季节歌曲有关嘅。而12:30之后咧，同 Dr. Eric 啊，一位好有经验嘅兽医倾倾偈，就系猫同狗嘅情绪问题，主人咧应该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呢？咁样样。好，先喺12:0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义务系不合适。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再次因为过度疲劳入院，共同社报道她需要静养大约一个星期。小池今年6月22日亦都曾经是因为过劳住院，住院9个月之后出院，之后一段时间以在家工作方式处理公务。在最近记者会亦都不时见她咳嗽。东京都政府说小池的职务由副知事武市敬暂时代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74点，跌54点，总成交金额73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9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造价，李宁88.35元，跌6.85元。腾讯控股489元，升2元。盈富基金26.24元，跌4仙。阿里巴巴166.5元，升2元。美团272元系升3.4元，中国平安57.45元跌2.35元，快手104.2元跌1元，比亚迪股份306元跌2.8元，恒生中国企业91.92元跌1.8元，港交所471元跌3.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7，英镑10.691，瑞士法郎8.461，澳元5.839，加元6.287，新西兰元5.583，欧元9.0271，每百日元兑港元6.84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267。日经平均指数报28832点，跌266点。港金现价报1669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5美元，卖出1799.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

碎，多少片叶飘过微冷的秋，才不用偷偷忆起秋中微笑的你。 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咧，郭小林嘅首歌叫《从不知》。 系、嗯、啊，开头嗰首琴都已经好犀利啦， 好有末。 冇错，头先系啦，我都讲一啲嘢嘅话，我想同你喺度讲声唔好意思。 乜嘢？ 因为头先当佢话咧，即系佢三个家姐咧喺度训斥佢，即系要做节目嘅时候要俾心机嘅时候咧，跟住佢又讲话就我哋先知道嘅就原来你屋企有三个家姐咧，你系最细嘅。跟住我就即刻讲嗰种，我话啊真系惨啦，追你系即系最后尾嘅一个仔嘅话，我觉得真系系啦，我讲咗一句唔系咁好嘅嘢啦。我见到你个面黑黑， 我冇啊。 嗱，呢样又真衰啦！ 我屈佢， 呢个就真衰啦！嗱，下次 我同你道歉。 我屋企开大会食饭嘅时候咧， 你应该同我 zoom。 我会爆你哋嘅秘密。 同三个家姐讲，三个家姐唔好意思，其实你个细佬好彪炳， 系一个猪头 饼。系你个猪头炳， 彪炳猪头炳， 彪炳当中嘅最彪炳， 全喺个猪头彪炳。 其实我发觉你哋系一啖砂糖系两啖咩？ 梗系要啦，唔系为咗大你啊嘛！ 人哋一比一，你哋就一比二。 我比你秒高啊！ 知唔知点解啊？因为我哋俾一啖嘟你，佢又俾一啖，我哋每人俾一啖，咁所以一啖砂糖两啖嘟咯。 系啊，系因为有两个人， 系啊， 好咯 ，fair， 系啊，好 fair 咪咯，系咪？好啦，跟住我拣你呢一首歌咧，咁我就我觉得佢嘅里面嘅歌词咧，有一位朋友佢形容得很好嘅，佢话系似大家喺度饮紧茶，一啲好朋友，大家喺度闲聊紧，即系讲紧嘅就系话，即系就算有啲人佢可能会离开咗你啊，又或者佢就系讲紧系生离或者系死别啦。咁、但系你会觉得嘅就系有时你会唔会咁样噶？去到有某个地方食到一啲嘅嘢，突然间佢喺度就好啦。 喂，一定会 伤感， 好伤感， 好伤感啊！ 咁我觉得呢一首歌曲咧就会有呢一种嘅感觉噶啦。 我食到肠粉就谂起你啊，马小 强。点解啊？你同佢食过肠粉啊？佢请我哋食肠粉，我想听下肠粉的故事。 我倒翻转，我食粉肠就谂起你。 点解啊？因为要劣。

有个咧听咗我哋好耐嘅听众朋友啦，同你个名字一样嘅咧，叫老马啊，老马系啊，阿老马佢话呢个歌真系非常正确嘅选择，因为佢都估到会有，佢希望啦，亦都估到啦，咁啊会有呢只春夏秋冬嘅， 珍惜眼前 人，冇错啦， 心灵相通啊，咁你真系好珍惜我啦， 我哋好珍惜你噶，系啊。 我正正就喺你眼前咧， 你覺得我哋唔珍惜你 啊？如果唔係，我怎點道歉啊？頭先 係啊， 哦就係、是、咯、啊， okay, okay. 你諗下，我嘅緊張，我驚得罪你啊嘛，你只係小氣，兜個彎都要鬧。 我小氣之間都有條腸 得啦，快啲，你跟住嘅。 O、okay, K， 好嗱，哇！呢一隻歌我真係好中意嘅，係我自己響，我諗有廿幾年前咧，我。第一次買啊張學友嘅碟，我就係買呢一隻碟，因為我覺得裏面嘅歌好好聽。 你第一次買啊？但張學友唔止出咗廿幾年嘅咯喎，咁你之前 即 係 話人哋之前嗰啲唔好聽啦。 唔係佢之前嗰啲佢他人嘅可能，佢第一次揞，終於有一次揞錢買啦咁樣。 因為他唔到， 他唔到， 因為冇人有呢只碟。 我話俾你聽， 我 屋企曾經 嗰時候成日他人碟，不過係你。 我有，我真係有，我有夏妙蓮嘅碟。 我知道你講過啦。 夏妙蓮嘅碟啊， 有。 佢送俾你㗎。 佢有我碟添啊。 係 啊， 真係㗎。 佢嗰陣時喺呢個直播室，咪喺平時我哋啲台啊。 辦公室係啊， 呢個唔啱㗎，留話俾你聽。 我知啊，唔係我幫你哋執好啲嘢啫。佢哋啲嘢亂。 唔係有時佢哋唔要咧，都會俾我哋嘅。 佢哋唔會唔要先俾我喎。夏妙蓮姐姐對我好好。 知。 係啦。 我知，但係佢唔想認㗎，你唔好再提啦。其實嗰日 佢唔認我， 係啊，你有冇聽到啊？ 有啊。 佢話佢生命中個污點就係你啊，仲要大污大污點。 佢咁同你講。 你有聽到啊？ 係有聽到，你唔覺得我聽嘢好細緻嘅咩？ 喂，佢真係，我以後要遠離你。 係啊， 唔係我啲秘密邊個知道曬？ 第一時間同你劃 清 界線啊！ 係啊，係 啊， 郭靖 啊， 係啊，得後來冇事啦。 我氹你難過，其實我心抽一抽，跟住即係兩字抵死。 你好啲，如果係啊大佬咧就。三個字， 啱嘅，係啦，因為你男仔嘛。 好咩歌？阿馬老師快啲， 呢首咧就好合而家呢個氣氛嘅《秋兒龍》。 哦哦，就係個名叫秋兒龍咧。哦， 送俾大家。 我以為啲咖啡名。 唱嘅朋友 邊個嚟㗎？ 張 好朋友，張學友， 佢哋好朋友嚟 嘅 咩？ 好朋友嚟㗎。有一年嘅《太陽計劃》咧，佢我加埋王菲。三个仔， 你哋三个 喺台上面表演， 唔系 台上表演，点解啊？你扮只龟啊？ 唔系喺台下边踢演，我觉得嗰只好好玩。 不过 未到嘅时候咧，大家攞个演 好多歌手咧，其实喺台下边咧都好人嘅， 系啊。 即系呢个画面，我记得好清楚，就随意咁踢嘅咋，大家就觉得嘻哈哈咁。 好啦，秋兒龍送俾大家。 嗯， 你拣。只怕你寂寞。 诉说你走。不秋风，满天回忆无秋风，叹一声黯然沉默。不能说热泪的话都不能说，紧紧拥着你，永远记得你曾经为我怎样的哭过。啊，不怕相思苦，只怕你伤痛，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诉说你走， 这首秋意浓去到12:29嘅啦，27度气温，相对湿度70%。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发人啊！正落嚟嘅半小时，我哋有即安剧之外，仲会同阿 Dr. Eric 倾倾有关宠物嘅情绪问题嘅。而家先喺12:30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四月根据社团条例要求民间人权阵线提交成员、活动同资金等的资料。据了解，民阵未有依时提交资料。警方今日采取行动，搜查同民阵相关的四个地点，其中两个已经完成。警员之后亦都分别搜查社民联位于荔枝角太昌工业大厦，同埋香港彩虹位于弥敦道立信大厦的办事处。民阵已经在8月15日发声明宣布解散，警方曾经重申一个组织和成员犯下的罪行，有关刑责不会因为解散组织或者成员的辞职而被抹走。警方会全力追究任何组织和人士有没有违反香港国安法和其他香港法例。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举行年结记者会，他说立法会经历四年挑战之后，现时议会的状况是市民乐见。对于近期多项议案都是在短时间内获通过，梁君彦认为审议时间长未必就等于好。他以医生注册修订条例为例，强调立法会并非一言堂。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毅行者和香港马拉松并没有大分别，疫情风险都很低，现在本港基本清零一段时间，部分在香港内部的活动可以合乎条件下恢复，虽然毅行者的活动时间长，通道上未必能够完全阻隔接触公众人士，但可以经一些方法加强安全系数，例如检测。他认为除了在参赛之前，参赛之后亦都可以做检测，涉及4000至5000人并无困难，相信工作人员和参与人士愿意多做检测，令政府对活动安心。日本有新干线施工隧道发生坍塌，造成一死一伤，现场是岐阜县中津村市的池原浮新干线濑户隧道。警方昨晚接报5名工人在场，两名工人被困，44岁工人死亡，另一名52岁工人骨折。隧道的主线隧道长大约4.4公里，在2019年动工，发生坍塌的位置距离地面入口大约70米。警方将会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天日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04点，跌23点，总成交金额74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9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李宁88.4跌6.8，腾讯控股490蚊升3蚊，盈富基金26.2四跌4仙，阿里巴巴166.8升2.3，美团272.8升4.2。中国平安57.5跌2.3，快手103.9跌1.3，比亚迪股份306蚊跌2.8，恒生中国企业91.92跌1.8，港交所470.8跌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7，日元113.53，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8，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826点，跌272点。港金现价报16,69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22美元，卖出1,80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星期日晚9至12，2000靓歌真经典，18-22再重聚。我请了好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40年的难忘回忆。 一般之心有唱和，世间变快乐过。 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生日快乐。 气氛不错。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我是创造天才嘉豪。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嚟到香港理工大学，咁就揾咗3位咧嚟自学生会戏剧社嘅同学。 除咗龚嘉豪嘅学界总动员之外，喺焦点创造，我哋仲会专访香港资专设计学院嘅黄纪佑，佢会为大家介绍未来型布口罩。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一次震撼嘅空难 一段难忘的回忆。 有个男的乘客，我不识他的，那就大字型这样在我的头顶，那就飞了去后面。其实一路转紧的时候，他已经飞了去后面。 一位亲历其境的幸存者，将我们带回去发生空难的现场。 要想走了，要因为真的要离开，因为有人嗌话架机要爆炸，那你这个 moment 你就要想住走。 风骚快活人星期五环节，不可思议即将推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好，嚟到最后一半小时啦，10:37，我哋有 Doctor Eric， 早晨啊， 风骚快活大家。今日个 topic 好似唔系好风骚啫，譬 如又唔系咁讲。嗱，其实咧，我哋相信咧，人同动物一样啦，都会有情绪啦。但系呢一样系正常嘅，系咪先 ？Doctor Eric， 系咪先？ 人系正常嘅，狗就唔正常嘅。狗应该大家大致上都开心嘅，嗰啲比较简单。 虽然唔正常，虽然唔正常，但系会遇到嘅，系咪先？ 系。所以我哋狗梗有情绪。嗯、不过我哋讲紧嘅系极端啲嘅情绪啦。 O K， 嗱，首先咁讲啦，我哋今日题目咧就系我提出嘅，就系话如果我哋狗仔猫仔佢哋有啲情绪上嘅当唔开心先算啦，咁、我哋点样知睇得出咧？咁啊，第一，第二就系话应该点去帮佢咧？咁样，我、這、呢个我提议。 猫同狗系咪猫同狗佢哋嘅做出嚟嘅都唔同噶？猫我知道就系咩濑尿啊，即系有啲。系 佢濑尿就唔开心啊！ 系啊，佢咪话俾你听，我就系我个猫砂都好污糟，咁嗰啲咯，系咪啊？会唔会猫同狗唔同啊？都 系， 真系梗唔同噶。 猫同狗完全唔同，就狗嘅第一样嘢就吠啦，系咪？系啦，咁样就有时系分离之类症，咁啊只狗可能平时好乖嘅，不过出咗啲主人出咗大约40分钟佢就开始好驚啊，腾来腾去啊。如果喺闭路线见到，可能会喺屋企唔识啲药，当地大小二便啊咁样嘅，系啦，咬人啦、啊。 但系唔系 ，Doctor Eric， 我想咁讲，如果个主人基本上，譬如好似我哋咁先算啦，我啦，每日准时嗰个时间出去，大约都系嗰个时间翻，咁对于佢嚟讲，系咪佢应该有个回忆，记住，哦，佢唔会太过不安，因为知道主人呢个时候系要翻工嘅，同埋佢知道大概几点会翻，咁应该佢养成嘅习惯，佢就唔会再。日日都驚，日日都即係佢嘅情緒上落唔會掛鼓， 係 嘛？ 啊，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係咁樣，就唔係一個 唔係焦慮症咯， 講啦，係啦，即係狗仔其實有狂躁症啊，分離焦慮症啊，有 狂躁症都有㗎， 係啊，有抑鬱症啊，有拜托啊，即係狂鬱症啊。 咩叫狂鬱症啊？ 同人一樣咯，又有狂躁，又有鬱，又有抑鬱咯，同一時間 跳得好遠嘅，同人一樣㗎，可能屋企另外隻小朋友死咗啊，或者咁樣咧，佢都會有啲咁嘅情緒， 即係如果狗同伴死咗，佢都會唔開心㗎。 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就或者有嘅人移民咗，你屋企分咗手啊，呢啲嘢都會啊，即係有啲post 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 嗰個叫 創傷後遺症， 創傷後遺症 狗都有㗎。打完仗呢啲狗喺譬如伊拉克翻到嚟社會咧，嗰啲狗都會有依樣嘢噶，而好難醫，有啲因為嘅原因要人道毀滅噶，嗰啲好明顯英雄狗嚟噶啦，不過都會咁樣咯。譬如啊，有焦慮症啦，有抑鬱症啦，有好似人咁，好多人都有啦。social anxiety 就係喺一個群 社交距離啊，嗰啲嚇， 係啊，有嘅 恐懼人群。 系啊，全部都有呢啲咁嘅病，所以有啲嘢都同人有啲相似嘅。 多多 Eric 好得意，你讲嘅系狗，点解你冇提过猫嘅？猫系唔会有啲咁嘅嘢啊？ 因为我你即系讲笑又好啦，猫其实长期都有啲神经嘅，猫好简单嘅其实。 好声，我觉得你形容得系最好 啊。系啊， 其实点解嘅？点解嘅？ 猫唔系个女人啊， 佢系神经质啫，系咪啊？ 唔系，佢哋唔系猫就啊，猫就唔系嘅，有猫都有。极端嘅，我譬如旧时有一只猫，糖猫嚟嘅，咁就佢会长期，即系惊到咧，系 匿埋 嘅。其实 佢惊乜嘢？佢惊咩？ 乜都惊咯。 惊乜都惊， 系啊，乜都我都知，系啊，乜惊乜都惊， 病态嚟噶， 大声啲又惊，系有人行翻， 改唔到噶，系啦，有系啦，有时有啲猫就有啲改善嘅，有啲冇咁极端咧，就有方法嘅。譬如啱啱最近先有只有个客人话，喂，我只猫咁样，我应该点做啊？咁就系真系。摆我就建议佢摆一个笼啦，咁样就短期啦，唔系叫佢长期摆啦。咁样就你就要花好多时间喺个笼嗰度同佢相处，即系你会喺个笼前边摸下佢啊，俾嘢食俾佢啊，俾即系啲耳系摸下佢咁样。 但系 Dr. Erica， 你头先你讲你个客人只猫有咁嘅情况，系咪因为佢啱啱 join 呢个家庭，即系佢啱啱喺宠物店啦，或者系领养翻嚟啦咁，所以佢未熟呢一个家庭嘅人成员啦，同埋嗰个环境，所以先会咁，唔会无端端长年都系咁样啊嘛？ 开头你会见到佢咁样啦，即系如果你改善到个行为，就会翻正常啦。咁样就其实正常嘅，呢个你可以拗，唔系一个抑郁嚟嘅，因为咧佢其实系一个生存伎俩嚟嘅。系猫就比较野性个狗啦，所以你见到佢好难训练佢做啲服从嘅动作啦，系咪？所以咧猫本身个脑个结构完全唔同嘅，所以咧有啲猫咧基本上我就叫佢系 wild 啲嘅，野性啲嘅，系啦，咁野性啲嘅猫就会惊。咁啊惊啲喺我哋屋企就冇咩用啫，不过好明显大自然系一个好好嘅生存伎俩。 都系。 啊，所以你其实改唔到佢嗬，就算你 系 啦， 所以 天性 系你咯，系啦 ，OK， 系啦，所以唔可以用一个病态嚟形容。狗就唔同啊，头先我讲嗰啲问题有咧，就要直情食神经药噶。 吓系啊， 系啊，有啲就系好明显同你一样啦，你斋食神经药去压制嗰啲抑郁咧，其实唔 work 啦。你要同一时间我哋叫 behavior modification， 就系用行为改变嘅模式去帮佢啊 ，social 佢啊，咁样先至同一时间用药去压制。因为喺嗰啲情况好极端咧，你唔用药压制，斋做嗰啲 social 嘢系唔够嘅。 多谢 Eric 啊！嗱，我哋人我就知啦，如果系出现咗一啲情绪嘅问题嘅话，我哋会睇精神科，或者我哋会系睇一啲嘅就系心理学家。咁但系如果系呢啲狗仔啊，或者系猫仔啊咁样啊，对唔住啊，猫比较少啲啦。咁啊，狗嘅话睇咩医生啊？ 啊，狗都有噶， 啊都有噶。 系啊，香港咧就以我所知就冇一个专科嘅，不过咧就有好多医生喺香港都或者有啲特别兴趣啦，咁你可以问嘅。不过咧如果系喺澳洲咧，其实有个心理专科嘅，那个医生系斋做呢啲嘢噶，佢会都可以好贵嘅，因为好花时间嘅做一样嘢。 系咯，佢又唔识讲， 佢又唔识讲，系啊。 医生，我呢排手震啊，咁就唔会。 系啦，其实有可能话我其实我 character 系咁。 我依排瞓唔到觉，医生咁佢唔识讲， 或者我失恋。 其实你其实咧，发现你即系去判断你只狗有啲问题，反而唔系懒个 part 啦。我个医生要去判断你屋企嘅环境咩引致个问题，所以嗰人好多时要问好多问题，或者甚至乎上门你屋企去观察。咁啊，你可以幻想一个医生嘅时间都一个专科嘅时间都几长，同埋几贵咯。所以喺外国有呢啲服务嘅，咁啊，不过香港都未至于有咁细致啦。不过你都可以即管问个医生嘅，好多时候我都可以嘅，即系点你两句，咁就会好啲噶啦。 即系问翻正式嘅兽医，你意思系 啱啦，啱啦。呢样嘢就有啲出边有啲 trainer 咧 ，train 得用一个我认为系一个正确嘅模式去，咁其实佢哋都可以帮到你嘅。 Eric 啊，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你，如果你真系发现只狗有啲问题咧，如果你唔理佢，最恶劣嘅情况会系点啊？ 如果有啲真係好破壞㗎，譬如我舊時有個客嘅狗呢係隻chihuahua娃娃嚟嘅啫。哇，凶惡到呢係追住佢，即係冇話追住，我喺出面打針呢追住姑娘嚟咬嘅。 哇， 點解要咁？ 係 呀，佢咪好唔鍾意打針。 牛仔褲都唔係啊，佢成日都咁樣嘅，屋企都咁樣嘅，見任何人都咁樣嘅，係咁樣就好明顯只狗係有狂躁症啦。OK， 咁樣就有即係咁樣就變咗你要即係有得教嘅。實在啲啦，譬如另外都一種一個好 annoying 嘅行為，譬如係亂咁吠嘅。係啦，所以咧係啦，咁呢啲咧就有得訓練嘅。譬如啦，我簡化講啦，就如果你只狗吠咧，你就第一樣好得意嘅，要引止佢吠先。咁咧，你引致咁啊，即係個訓練咧，或者引致佢吠，咁你就吠完之後咧，你就去扮去睇門口啦，好容易引啫，你叫人敲門鐘佢嘅，去睇，咁啊望住只狗，咁樣就話咁就佢停咗之後， 你記得唔好同佢講嘢，停咗佢停咗肺之後，你就俾嘢食俾佢。 嗯，讚佢。 係啦，慢慢咧就你不停去咁樣做，慢慢咁樣做。咁之後咧，你就俾嘢食嗰陣時咧，佢停嗰陣時咧就俾個口 command 佢話靜啲啊，咁樣。咁只狗咧就會慢慢就會知道啊，原來呢個就結合等於食嘢，我靜嗰陣時，咁樣就。之后咧，你可以嘘一声，佢就停止吠噶啦。 你呢个方法嘅话，金牌纯狗师有教过。 嗯， 哦，系嘛？ 系啊，系啊，纯狗师佢话系可以嘅，即系其实你系可以话俾佢听，你系俾个指令佢。 系啦， 系咪啊？用个指令或者系用呢个嘅掌其实嘅掌罚都唔系太好。但系狗嘅话，其实有时如果你用得啱嘅话，系 OK 嘅。 系啊， 知道系。 就全部呢啲训练咧，个巧妙就系咧，你要整到佢做嗰个行为 naturally。先至俾佢，因為有啲人咧錯曬嘅，想教只狗錯咧就望住佢錯，咁佢都唔知道你講乜嘢嘅。你要引誘到佢係啦，你要引誘到佢錯，咁你見佢錯嗰時就話，哎錯，咁樣就慢慢佢就呃到佢，原來錯同埋佢真係錯係有關係嘅。 好，明白曬，好多謝曬， 多謝曬， 好，拜拜， 再見，拜拜。好啦，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不一阵间做即安剧啦。咁听日星期五咧就会有不可思议啦。咁我哋呢几日咧都有宣传盛大啦，就讲到咧吓，曾经有一个空难咁啊发生咗吓，咁啊飞机降落嘅时候咧就失咗啲嘅意外，咁啊成架车成个机咧失去平衡，咁啊成个机翼断埋添咁样。想听翻呢个即系目击者啊吓，亲在现场点样讲翻成件事咧？听日留意我哋嘅不可思议就知道噶啦。 好， 同埋听日都有点唱嘅时间啦。 冇错， 咁所以 1872388啦，我记到实啊。 听日最后嘅半小时，咁可以俾大家点唱嘅。 系啦，仲有你知又知唔知啦？ 哇， 系咪唔记得咗出？ 冷知识你又知唔知咁犀利？ 系 咁，所以听日10点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嘅风骚发人咧，各位朋友可以继续咧支持，同埋到时收听。我哋一阵间俾大家朋友咧就系呢个即安剧嘅。 听日见， 听日见啦， 拜拜， 讲声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使用手工具的安全措施，包括手工具保养、手工具的选择，还有 喂，士芬 ，hello。 喂 ，Hello Molly， 咩事咁兴奋啊？你又话唔上堂嘅？ 系咩？又好兴奋咩？唔系啫。 肯定有啦，你睇翻啲 message 啊。 Hello， 大家好。 Hi，Good morning 啊 ，Simon Sir。 啊 ，Simon Sir 啊，点解会系你嘅？阿陈 Sir 咧？ 啊，陈 Sir 请咗假，所以咧系我同你哋上堂。 实在太好啦！好耐冇试过有靓仔阿 Sir 同我哋上堂啦。 哦，仲要嚟讲咩太好添？ 冇，你唔好咁多事啦，专心上堂啦，唉！ 好啦，今堂开始啦，我哋要讲下呢个常用工具嘅工作安全，有冇人可以讲几样工友经常用到嘅手工具啊？ 有啊 ，Simon Sir， 好啊，我知啊。嗱，就系例如锤仔啦、凿啦、钳啦、手钻、士巴拿、扁嘴钳、斧头等等，啱唔啱啊？ 唔该晒莫莉。剛才莫莉讲的每一种常用手工具，如果工友一时疏忽大意，是可以造成很严重的意外的。大家知不知道有什么存在危险啊？ 喂，咁啱嘅，我知道啊 ，Simon Sir， 我知道啊。 哇，莫莉今日咩事啊？平时上堂啊好冷静噶喎，今日啊咁热情咧。 嘿，关你咩事啫？你系咪答啫？唔答你唔好阻住我答问题啦。Simon Sir， 系 我识答啊，就系、是、咧，我知道工友使用手工具咧可构成嘅危险噶。 好啊，莫莉，你讲两个啊。 好，首先咧就系、是。手工具都会有一啲尖角或者一啲锋利嘅边缘嘅，工友唔小心处理，有机会俾佢割伤噶。而第二个原因咧，就系、是、可能咧一啲手工具有残缺、哦，使用嘅时候就有机会部分嘅零件飞脱，咁就好容易击中旁边嘅工友噶啦，啱唔啱啊？ 哇，莫莉讲得好非常之仔细、哦、，thank you。工友咧喺用手工具嘅时候咧，如果冇拎稳件工具咧，可能会做下嘢，成个工具甩咗手，大家谂下，万一个工友系喺高处工作， 而嗰件手工具就会变成高空杂物击中地面嘅工友噶啦。 哇，咁好恐怖啫！无端端成个锤仔咁样从天而降，喂，咁如果揼中个头，好大件事喎。 系啊，后果系可以好严重噶。 啊 ，Simon Sir， 就我就知道咧，使用手工具咧就有啲乜嘢潜在危险嘅。嗱、如果嗰个手工具嘅设计唔好啦，加上工友长时间用嗰个手工具重复一啲相同嘅动作，咁啊容易咧扭伤啊，又或者系嗰啲筋骨劳损啊咁样。另一个潜在嘅危险咧就系用手工具嘅时候可能会产生一啲碎片嘅，咁啊有机会会割伤啲工友啦。又或者使用个手工具嘅时候所产生嘅一啲噪音啊，咁样啦，会令到工友听觉受损啊，系咪咧？ 思芬都好犀利啊！咁啊，既然我哋知道有乜嘢潜在嘅危险，当然要揾方法去减低佢哋造成危险嘅机会啦。所以跟住落嚟，我哋要讲下使用手工具嘅一般安全措施。 哇 ，Simon Sir 啊！咁啱得咁巧嘅，你今日讲嗰啲我全部都知道，我咁啱都知道啊！嗱，就系咧，安全措施咧，其实可以分为四大类别嘅，分别有手工具嘅保养、手工具嘅选择、手工具嘅管理同埋安全操作规程，啱唔啱呢？ 正确啊！好，首先讲下手工具嘅保养先。管理人员咧系应该订立制度，经常检查手工具系咪处于一个良好嘅状态。若果发现有损坏，就要立即修理好。如果修理唔到咯，就需要即刻将件工具弃置噶啦，唔应该再用。 仲有啊，仲有啊，唔止管理人员有责任啊，而工友每次使用手工具之前都应该先检查清楚，例如有冇油污啊、切割部分够唔够锋利啊、工具有冇变形等等，有嘅话嗰个工具就唔应该继续用噶啦。 哦，咁即系手工具嘅保护咧，就系管理人员同埋工友都有责任噶噃。 梗系啦，思芬你要识啲嘢。不过仲有啊，因为工友咧要为不同嘅工种拣啱手工具噶，唔好贪方便就求其将一啲工具乱用，例如将个士巴拿当锤仔用咁样啊。 当然啦，选择工具嘅时候要因应工友嘅手型。大小一定要确保工友是可以好好拎实件手工具的，这样才不会用用下的时候整件手工具飞出去嘛。好，保养和选择之后就是手工具的管理了。例如提醒工友要有手尾，用完的工具就要有系统地放回到指定的工具箱里面。 还有啊，还有啊 ,Simon Sir, 如果已经损坏或者有待修理的手工具就要分开摆的了，还有就要粘一张纸就写着危险唔好用啊嘅告示，等其他人都清楚唔好用佢啊，啱唔啱啊 ，Simon Sir？ 啱晒啊！但系听陈 Sir 讲我咧，你平时上堂都比较静嘅，佢仲以为你对呢一科冇乜兴趣添。但系今日睇你答问题答得又几快、啊， 睇下边方面咧、哦？我今日系真系有兴趣啊 ，Sir。 系啊，大家睇得出啊，莫莉啊对你有兴趣，啊唔系对呢、這个题目好有兴趣啦吓。Simon Sir 啊，我都有嘢想问嘅，就系关于第四点啊，安全操作规程。其实即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工友使用每种工具都要遵守有关的工作步骤和预防措施，例如打钉的时候要用平面的锤头，圆形的锤头一般都不会用来打钉的。 哦，咁使用手工具嘅时候，就因为惊佢会产生碎片啊、微粒啊，又或者噪音咁样啦。咁啊，工友咧就应该佩戴合适嘅防护装备。呢样又算唔算系安全操作规程嘅其中一种咁咧？吓， 思芬当然算啦。莫莉，你又有冇其他嘅例子啊？ 好 ，Simon Sir， 即刻答你。嗱，就系例如啲工友咧，如果要用一啲长柄嘅手工具开工嘅话，一定要留意周围嘅环境，小心用手工具嘅时候会击中旁边嘅人啦。啱唔啱啊？ 啱啊！有需要嘅话，可以考虑将工作嘅范围封锁，禁止未经批准嘅人士进入。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堂开始，你哋两个会分成两组做实习。思芬你系 A 组， 收到晒问题。 莫莉你系 B 组。 OK OK。 A 组嘅学员咧会跟我做实习嘅，而 B 组嘅学员就会请 Sir 负责。 吓、啊， 好，今日系咁多啦，下堂见。 吓、啊，喂，思芬，不如我同你换组啊？ 吓、啊，可以私下调组嘅咩？ 喂，最多我请你食 lunch 啊。 咁有得谂、啊。 常用工具保养好，开工先会冇烦恼。我是 Simon 安俊豪。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 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守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仲有，劳工处欢迎各界参加建造业安全奖励计划2021-2022安全问答比赛。今次比赛的奖项比过往更加丰富，11月3日就截止噶啦，仲唔快啲上劳工处的网页下载表格报名参加？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总裁七次挺不到身边，亲密提示深夜一时无人面贴面，没响起亲切声线，因起一早便习惯陪同晚饭，陪同放闪，失踪3天仿佛3年，耳边响过你声音，但屋企只有我一人，目光神情外就是有一点敏感，成空空空虚空等结尾话有下文，等到完全无望，只识得敏感。